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西南偏南约1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677点，下跌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41点，上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3，人民币6.545，英镑对美元1.375。歐元對美元1.195，澳元對美元0.76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3.83美元，賣出1744.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 八分嘅时间啦，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一个早上，今天啊星期三啦，咁啊2021年嘅4月14号，咁啊你哋好啊，晨光第一线继续咧就欢迎各位听众咧，咁啊听住我哋，咁啊6点钟去到10点钟咧都会陪住你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小时咧，咁我哋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啊直播室入边亦都有百元啊陪住你哋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精精神神去到咧，就系准备定你嘅工作，准备定你上学嘅心情啦。 晨光每日一格， 点样先至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一个目标，完成到自己嘅梦想？有好多人都会说到，当你是很喜欢一件事情，你就会为了它而疯狂。当你肯为它而疯狂的时候，你就会自自然然找到一些方法，令到它可以做得比其他人更加出色。我有时候在想这一句说话，我又觉得是的。如果你只是打一份工，你不喜欢这份工的话，其实一够钟你就会立刻很想走，你完全对这份工是没有承担。任何只有对这份工作可以很快速完成的，可以令到你快点走的，你就会去做。这样呢，你是不会对这份工作做得好的。你是不会在这份工作上面呢找到有热诚。没有热诚，你不想留恋，你怎会钻研它做得更加好呢？只有你是真正喜爱，所以我们经常都说到了。在小个的时候父母的责任呢，就是尽可能令到他快点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天地。快啲揾到一個屬於自己喜愛嘅範疇，然後就喺自己嘅快樂當中咧，就不斷鑽研一啲嘅學術上面。唔知你認唔認同啦？但係如果你能夠為一件事瘋狂嘅話咧，的而且確係可以轉到好深入噶。今日你不如試下諗一諗啊，我自己讀緊嘅course 啦，理科又好，文科又好。Econ 都好，咩都好，我系咪真系好想朝住呢一个方向去行呢？当你自己已经做紧工作嘅时候，你又要谂，我系咪好热爱自己而家嘅工作呢？如果只系谂住，唔紧要，我都系中意份量嘅，咁你可以继续咧享受你嘅生活。但系你发觉唔系，我真系想试一试，自己中意嘅嘢，睇下可唔可以再做得好啲。例如香港有好多人咧都系中意整蛋糕嘅，越嚟越多人咧整得好。甚至乎咧，仲会开好多唔同嘅店铺，将自己咧喜欢嘅嘢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咁所以咧，有阵时如果你喜爱一样嘢，又能够将佢变成你自己嘅工作嘅一部分咧，可以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噶。我自己都有好多咧，令到我自己好喜欢。喜欢到疯狂的事情的。 不要自作多情去做梦，给我尽献殷勤管接送，不必一再问我恋情可有渐冻，时时追击如烈风，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不会赠送感情给你操纵，不必窥探在我窗前失去自控，爱赞一笑如笨钟。 如笨鬆，今晚找個心愛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請你歸去吧，別管我愉快嗎，今晚找個心愛吧，輕訴所有 六点十六分啊，出边二十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呢只歌自作多情。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咧，就有我林慧 Barbie 啦。疫情咧就持续咗年几有多啦。喺过去呢段日子，我就觉得身边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咧，都特别注重保健同埋摄取营养啦。除咗戴口罩同埋勤洗手之外咧，网络上面其实都有唔少报道讲下食维他命 C 系有效维持免疫力嘅、哦。咁到底食维他命 C 系咪真系咁有效呢？其实全面支持免疫系统是需要吸收不同的营养，不单止是维他命 C 的。那到底要摄取哪些营养才为之可以维持到抵抗力呢？今早不如就跟大家一起看看相关的资讯。香港注册营养师 Rosanna 就说了，维他命 C 不是唯一一种可以维持免疫力的营养素。如果过量摄取的话，未被吸收的维他命 C 更加有机会导致腹泻、腹部绞痛和肠胃不适等等的状况。不过营养师就说了，其实维他命 C 的确维持免疫力方面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它可以帮助1200细胞去到感染的位置杀灭细菌，并且可以提升 T 淋巴细胞的功能和产生抗体，帮助身体对抗或者阻止病毒的感染。有研究亦都指出，补充维他命 C 可以减少上呼吸道感染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除了维他命 C 之外，还有很多关键的营养素，好像维他命 A、维他命 B 集、维他命 D、 锌、益生菌等等，都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息息相关的，必须要全面吸收才可以帮身体层层防护。先讲维他命 A， 维他命 A 在上皮组织的正常细胞分化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如果缺乏维他命 A， 就会造成屏障功能受损，影响了免疫反应，还会较容易感染一系列的疾病。至于维他命 B 集呢，就有助调节肠道的免疫系统了，它可以促进肠道的屏障功能。当中维他命 B6、B12 和叶酸呢，更加有助自然杀掉细胞和增加 CD8+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的活性，在对抗病毒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维他命 D 呢，增强了上皮组织的完整性，并且诱导上皮细胞和巨噬细胞中抗菌肽的合成，可以直接增强身体的防御能力。至于锌，原来它是有助抑制 RNA 病毒，例如是冠状病毒啦，复制所需的 RNA 聚合酶。因此锌或者在抵抗 RNA 病毒中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的。它亦都有助维持增强抵抗力的 T 和 B 淋巴细胞数量。最后讲埋益生菌啦。益生菌有助抵抗病毒原菌的繁殖，在免疫系统当中都是发挥了防御的作用的。 如果你都想健康啲，记住啦，均衡饮食亦都要配合适量嘅运动，个人自然开心啲、健康啲，个样望落啊都年轻啲、靓啲嘅。 生年，生年借我家火，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梦梦现实。生生能借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生生能借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缘来，何日我也对他尊敬。才有缘来，何日也要过得起见。能在世界已很高兴，才有缘嚟；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缘嚟；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生命。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说他不错，生生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以前啊，以前到几时呢，就是北宋的时候，有一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做文同，字雨可，叫回文生啦。他画那些竹呢，即是我们成日见那些，譬如熊猫食的竹啊，他呢就画得非常之靓的。每一日咧都有好多人咧，就係好想咧，就係揾佢幫手，喂，幫我畫一幅竹畫啊！你知啦，中國嗰啲書墨畫咧，其實係非常之難畫嘅。你只係用一種啊毛筆、黑色墨啊，點樣去到演化出咧，表現出啊嗰種竹嘅氣勢咧，其實咧係非常非常之難。啊，到底呢位文生佢畫竹嘅妙訣係啲乜嘢咧？啊，原來啊～佢喺屋企咧咁啱啊，就种咗几棵嘅竹喺度。无论系春夏秋冬，落雨天、阴天啊，好好太阳嘅，横风横雨，只要一有机会咧，佢咧就会坐喺屋企啊嗰几棵竹前面咧，不断喺度望住呢啲竹。就连食饭啊！饭台嗰度摆咗喺呢个竹嘅旁边，一路食饭，一路望住嗰啲竹叶啊，一路望住嗰啲竹框啊，一路又睇住嗰啲竹枝啊，到底佢哋系点样喐嘅咧？到底佢哋生长嘅时候嗰啲纹理系点样嘅咧？佢哋大部分时间啲竹嘅呈现一个乜嘢嘅形状咧？俾风吹嘅时候嗰种抖动啊，又系点样嘅咧？叶嘅形态啊，颜色啊。每当有新嘅感觉嘅时候，哇！佢咧就会即刻，哎，跑翻入去佢嘅书房嗰度铺纸磨墨，将佢自己心入边刚刚睇到竹嘅形态即刻画咗出嚟。日积月累，呢啲竹咧就喺不同嘅季节、不同嘅天气、不同嘅时辰，可能有时半夜三更，唔同嘅形象都印咗喺佢心入面。佢只要两只眼望住呢啲嘅画笔。然后只手一挥，佢就可以咧就练到将自己脑海入边记得竹嘅形象 好好地畫出嚟。呢一個咧就係佢能夠畫足畫得非常之全神嘅一個方法啦。當人哋不斷話佢，哇，嘿，你真係畫得好好喎，佢永遠都係謙虛咁講，其實我只係不斷咁樣去到望住啲竹，然後好好地記住竹嘅樣貌，再將佢畫出嚟。有位青年人想學呢一個畫竹嘅技術，就走去揾阿文生啦。覺得咧佢非常之有研究，不過咧喺佢去嘅時候，就一位詩人就講咗句説話啦：如何畫竹？空中有成竹。空有成竹嘅意思即係話到咧，只要你對一件事情要做得好嘅時候，其實你個心入邊一定要將嗰一件嘅事情放喺度。就正如阿文生一樣，佢要畫竹，佢就要將所有嘅竹唔同嘅形態、竹所有嘅樣子、顏色、葉等等等等放喺個心入面，然之後佢先至可以開始落筆。就好似我哋做所有嘅事情一樣。怎样才可以空有成竹呢？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做好自己，然后在你的心里面有了事情的形态、形象、计划，这件事情就会做得好，而是空有成竹咯。 如何迷信你，何以偏偏想不起，身边空气里吗一种古怪气味，甜蜜未知的感觉难以说出口，像某种魔咒能让我次次生挂与无忧。 这算爱恋吗？神秘似像浓酒下，用眼看不到细碎的感动在变化，指尖一触碰到你竟会变哑巴，怎么招架？谁亦有过这种异变吗？奇怪但不可怕，明明想有怪异新闻每日发生，仍然共你快乐旅行，相拥亲吻， 推上每处黑暗， 刻上爱的魔法烙印，再有达生有你抱住不必等真，何妨互诉这份好感，试着勇敢，连暗示也有趣，而迷人讲句爱你会好兴奋， 不明了原因， 眼目下越行越近，不理远近始终有爱的牵引，无论世界再坏都 首嘅歌 A 零恋爱物语，呢、这个时候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屯门友爱邨外辉楼第三座再有一宗确诊个案，涉及一名已经离世的70岁男子。呢名男子住在爱辉楼第三座22楼，他上星期四在屋企离世，前日在富山公众殓房抽取的样本，寻日验出阳性和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爱辉楼第三座早前有7宗新型肺炎个案，涉及5个09、31和32室单位，其中2个单位位于22楼。寻日再发现呢宗确诊个案，决定向22楼其余冇病征嘅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佢哋入住检疫中心。警方過去2日拘捕16人，懷疑他們串謀收受賭注和洗黑錢，其中8人是犯罪集團骨幹成員，他們涉嫌在去年4月至今年1月在境外設立賭博網站，提供非法賭博服務，並清洗共約1億8100萬元，懷疑犯罪得益。警方說有非法集團成員作為中介人，透過社交網站招攬賭客，在境外設立賭博網站，以網上付款工具收取賭博注碼，集團成員又招攬其他人作為傀儡，開設虛擬銀行帳戶，收取犯罪得益。集團更加租用工廠大廈單位作為投注和運作中心。警方在行動中檢獲現金、多部電腦和智能電話，超過80張電話預付卡，一批銀行提款卡和文件，亦凍結相關銀行戶口約680萬元。伊朗副外長阿拉格希說，德克蘭政府已經通知國際原子能機構，計劃由星期3開始將生產濃縮油的濃度提升至60%。另外，伊朗外長扎里夫和到訪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面之後說，伊朗將在納坦茲核設施運行更先進的離心機提煉濃縮油。納坦茲核設施在過去的星期日發生故障，伊朗指責以色列破壞，揚言會報復。科倫長次號上月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擱淺事件，埃及法院下令扣押貨船，等船東支付9億美元才放行。埃及傳媒引述運河管理局主席拉比耶表示，長次號因為未能夠支付9億美元的賠償金額而被扣押。拉比耶說，根據法庭扣押令，9億美元賠償金額是根據長次號擱淺造成的損失和搶救以及維修費用計算得出。長次號擱淺近1星期，阻塞航道，影響全球貿易，自上月29日脫離擱淺至今，仍停留在運河中段的大虎湖。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早上能見度較低，最高氣温約為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2-3日多雲同埋有幾陣雨，下周初天色好轉，日間乾燥。而家嘅氣温係24度，相對濕度係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那个严重过敏反应咧，你登记想打针嘅时候，你已经要申报。如果你真系以往对啲疫苗或者药物有严重过敏反应咧，佢已经即时系截咗你，你可以去睇过敏科医生，搞清楚你适唔适合打。咁相反啊，如果你冇啲严重过敏反应嘅，咁你仍然都可以去打。 打完之後呢，其實有醫護人員在場監察你15至30分鐘。如果真係唔好彩有啲嚴重過敏反應，咁即時呢會有醫護人員幫嗰個接種者係打呢個腎上腺素，係可以解除到嗰個即時嗰個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胡梓彤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在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她担不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这一套其实不是一套完完全全的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的作品被人会觉得你很有 energy， 很 outgoing， 今次试完全将那些东西抹掉它、可能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士。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打电话俾阿崔杰同 Kitty， 睇下今日朝头早有咩八线。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哎、你好啊。 今朝早咧，你一打电话嚟就话，哇咁醒嘅你把声咁样。我话系啊，起咗身噶啦。不过咧，我只狗仔咧，佢就真系唔醒啦。 好似成日都听你讲佢系嘅，你无论醒完之后做过啲咩咧，佢都系继续瞓喺你张床嗰度。 嗱，佢咧又出到嚟嘅，即系我醒咧，佢都会跟住我去洗手间，即系譬如我刷牙洗面咧，佢自己都会起身去一次厕所嘅。咁、不过咁我又要翻工啊嘛，咁我梗系有其他嘢做啦。咁佢唔翻工咧，佢去完厕所就冇嘢做噶啦嘛。 系啊， 咁佢咧而家又摊咗喺沙发嗰度睡眼惺忪咁样样 啦。哇，真系爽啊！ 系，所以我唔可以望住佢嘅，我一望住佢我就觉得佢太幸福啦而家。咁我想问一下你咁早起身，你只狗仔又点咧？ 梗系瞓觉啦，我朝头早嘅时候咧都会同佢打声招呼嘅。咁佢就瞓边咧？佢通常夜晚嘅时候咧，佢有自己张床嘅。不过夜晚咧，佢就会走咗上 sofa 嗰度咧，就成张 sofa 都系佢张床嚟噶啦，就变咗。咁佢咧瞓得好开心啦。咁如果系朝头早我一起身嘅时候，即系4点几嘅时候咧，咁佢行出去搵佢咧，佢就唔喐嘅，但系佢只眼咧就会望住我，睇我做咩。咁但係如果即係你望一望嘅時候，隻耳仔喐下喐下咧，唉、哎、好啦好啦，過嚟同你傾下偈啊，摸下佢啊，咁但係佢都係唔喐嘅，佢淨係要你摸佢嘅啫。到你出門口嘅時候咧，佢隻眼都係淨係喐過，成隻狗都係冇喐過。 其實佢唔係想睇下你做咩，佢想表達你快走啦， 可能 係發出噪音啦。 可能係我自己咧自作多情啊，真係。 嗱，夜晚你就話只狗仔就喺 sofa 瞓啦，咁你唔知佢做咩噶嘛，咁你喺房瞓。嗱，我就好啲，因為咧佢就同我一齊瞓嘅，就喺我張床嗰度瞓嘅。咁所以佢啲有啲咩異樣，一舉一動咧，我都會知道。即係譬如突然之間佢肚痛咁樣，扎起身去廁所，咁我都會知道啦。嗱，喺美國咧，最近啊喺呢個田納西州咧就發生咗火災喎，有間屋。咁後來發現咧，原來真係關只狗事喎。 唔係只狗點火啊嘛？ 佢係開咗個爐啊！ 唔係啊嘛， 佢間屋咧，其實佢有閉路電視嘅，即係有 cam 啦。咁我諗係平時，因為佢一係就防盜嘅用處啦，一係咧就係貨睇佢只狗仔啦。平時咁咧發現，喂嗰一晚咧突然之間火燭喎，咁好彩咧，即係佢都及早發現咁啊，出嚟救翻熄場火。咁但係好地地個個瞓曬覺，深夜點會火燭嘅咧？咁啊睇翻個閉路電視發現咧。原来佢嗰隻金毛寻回犬咧，夜晚黑半夜起身肚饿，咁咧 佢想煮面食啊！ 佢就唔系谂住煮面，佢纯粹咧谂住咧偷包饼食嘅啫。咁包饼咧就放咗喺个 gas 炉嘅隔篱。咁你知道外国嗰啲屋咧，咪个炉好个掣咧系向下揿噶嘛？ 吓，系啊， 系啊。即系啦，咁咧佢就唔小心，即系嗰只狗仔咧唔小心嗨到，即系一下咧就揿咗落个掣嗰度。咁就开着咗个火，仲要你知佢哋咧好兴奋喺度，即系跳下跳下嘅时候咧，就转大咗个火，因为咧佢成个过程已经俾人录低晒。 哇！咁死神来了嘅咩？成件事。佢系见到个火咧，好似人哋嗰啲萤火晚会，开心得仔喺度转圈啊！ 转咗大火，佢唔知道，我谂佢纯粹嗰一刻系净系想攞到包饼啦。哇！咁跟住咧就即系着咗火啦，因为佢有煎厅喺度嘅，原来。系啦，咁啊，因为你干烧嘅住，干烧住嗰个煎厅，咁啊着火啦。咁啊好彩，嗰对夫妻即系佢嘅主人咧，及早都扑熄咗个火。咁、 哦、 不过喺后屘问翻，咁你只狗有冇好惊啊？自己一个人即系唔小心咁样整咗场火出嚟，跟住个主人话冇、啊，我出到嚟嘅时候，我扑熄完场火，佢都仲好开心，享受紧包饼。 佢系扮冇嘢啦喺度。 但系真系唔系讲笑喎，原来你睇翻啲资料咧，呢、這个美国嘅消防协会嘅统计，佢话每年咧都大概有1000宗咧类似嘅事件啊，即系啲狗仔唔小心开着咗个火，或者即系走咗去厨房咧就嗨到个炉头嗰啲啦。其实有时候我哋都会啦。即可能譬如你執嘢啊，或者嗨到，咁佢突然之間即電磁爐嗰啲又會著咗火啦，開著咗啦。咁、可能有啲寵物咧曳啊，或者佢跳得高咧，就可以唔開著咗火。咁所以呢啲就要小心啲咯、 哦。哇！原來啲爐咧都幾危險噶，我真係冇諗到原來啲動物會真係搞個爐，仲要搞到乾煎着火 喎、哦，所以其实嗰啲安全掣就几有用，即係譬如你出街咁样熄咗个大掣咁样，咁、或者瞓觉你熄咗个大掣，咁就可以瞓得安乐啦。 係啊，如果唔係即係半夜三更又唔知听到咩声嘅，啲狗仔都系㗎啦，成日做埋晒啲 糯味囉。 係啊，件事真系糯啦今次。 好啦，我哋转头见啦。 转头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阿健崔杰同喺度讲呢个狗仔讲得咁开心。喺地球上面其中一种高智商嘅生物啊，哺乳类生物系咩？冇错啦，就系海豚啦。啊，有报道就话到啦，喂，海豚呢啊，怀疑有啲吸毒嘅特殊行为，喂，咩事啊？好啦，深入调查之后咧，咁啊话到啦，啊呢个嚟自英国嘅报道啊，佢就话到啦，海豚咧原来见到鸡抱鱼嘅时间咧，有阵时会当佢好似玩具咁玩嘅，喂，拱下佢啊，推下佢啊，并且好刻意咁样咧，试下咬下佢。大家都知道鸡抱鱼系有毒噶啦，嗰啲河豚啊，有啲河豚毒素喺度。好啦，跟住咧一。咬下佢之后咧，咁嗰啲河豚毒素咧就一擠咗出嚟，跟住咧有咁研究就话到啦，观察到咧海豚咧会吸入呢啲嘅微量毒素，吸入咗之后咧，咁你就会喺呢个海面上咧不停咁样去到旋转啊、跳跃啊，仲眯埋只眼嘅，啊情不自禁咧咁咧就喺度跳上去嘅时候，大家知道海豚识跳上水面噶嘛，跳咗上去之后咧就望住自己嘅倒影啊，仿佛咧就进入咗一种兴奋嘅状态一样。感觉上就好似人啊，吸毒嗰种嘅感觉啊吓，啊呢一种嘅毒素咧，对人咧，河豚毒素啊，系有非常之大嘅影响啊。但系原来咧，身体结构不一样，对海豚嚟讲咧，个感觉啊，专家形容就好似大麻嘅作用一样。咁乜嘢河豚毒素咧？河豚毒素咧就系一种啊，毒性强烈嘅海洋生物神经毒素嚟噶。因为经常咧就同海豚喺海豚嗰度揾得到啦，所以亦都咧就系会以海豚毒素呢个名称咧去到命名嘅。其实河豚毒素咧喺其他嘅途径嗰度咧都有机会咧系中招噶，所以咧要小心啲。好啦，咁但系河豚咧，大家都知道啦，当你切割嘅时候或者啲人要食河豚 刺身，咁需要咧就系、是、考一个特别嘅牌嘅。如果唔系咧，咁容易咧就将入边嗰啲嘅毒素咧就刺咗出嚟，唔食咧咁样咧就会中毒，咁就唔好啦。好啦，咁但系咧，其实河豚毒素啊咁毒，有冇啲咩办法去解嘅咧？咁当然有啦，人类好聪明嘅，咁啊识得咧去到解呢一种嘅毒噶，不过要尽快咧就系、是、就医。河豚入边啦，河豚毒素主要就分布喺河豚嘅卵巢、鱼卵、生殖腺、鱼肝同埋鱼皮，而鱼肉咧就不会含有毒素噶，除非河豚经过清理啦，并且使用特殊嘅方式咧去到由去除咗呢啲毒素嘅器官，否则啊鱼肉咧就可能受到咧毒素嘅污染啦，一食嘅话咧，哎呀咁就弊家伙啦。如果唔食呢啲河豚毒素，中毒嘅啲咩症状呢？食几多先至会致命呢？嗱，河豚毒素可以影响到人类嘅中枢神经系统嘅，人类摄入咗大概咧就一至到两毫克嘅河豚毒素咧，就已经会致命噶啦。有专家就话到啊，估计只系需要0.2毫克嘅河豚毒素，就已经可以令到人咧出现中毒嘅症状。换言之啊，人类只要咧就食少量嘅河豚，就有机会咧出现呢啲中毒嘅症状。河豚毒素中毒的症状通常都是在病者吃下这个叫做毒素之后10至45分钟就出现一些神经和肠胃的症状的，但也可以延至到3个钟头以上的，我们会感觉到面部手脚有些异常的，随后有些叫做晕晕地麻痹的感觉，有些想呕有些肚痛啊，更加会出现咧，严重嘅时候啦，开始会出现呼吸急促啊，甚至乎咧低血压、抽筋、心律不正。一般而言啊，咁啊叫做中毒嘅人啦，神志一直都系保持住清醒，直至到死亡前嘅一段时间。咁所以咧，哇呢啲咁嘅毒素咧，真系唔系讲笑啊！一有啲咩症状咧，最好咧都系去睇下医生啦。不过好彩啊，香港咧好似系冇河豚食噶嘛，系嘛？要另外特别申请嘅。咁如果大家去到有河豚食嘅地方嘅话咧，都记住揾啱个师傅先至好落 order 啊！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罗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抢走，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难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浪，大师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执堂，甜要当一粒姜糖、yeah. 首歌曲叫做 Master Class 啊，24度嘅气温，朝早有今天早上教下大家点样可以寻找快乐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三早上的职场 KOL， 今日朝头早在我哋电话侧边已经有 Circle 啦，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加埋注册社工阿 Circle 圆圆喺度，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 唉、哎，揾得你嚟，梗系想快乐啦，有冇办法令到我快乐？快乐，我想要快乐， 好好渴求啊！ 梗系咯，香港人、啊。 成日話即係有壓力啦，咁但我哋都會向另一個向度，就是、我哋點樣令到自己係一個即係快樂啲嘅狀態嘅時候咧，可以抵禦一啲外敵啊嘛。即、係遇到困難嘅時候，都有啲底啦。 係啊， 咁咧原來咧，即係其實呢啲 research 我哋都成日都分享嘅，喺外國咧都有一個心理學家啦，其實一班學者，其實佢哋都係研究咧，有啲研究嘅結果咧，但佢哋認為咧，其實快樂咧呢幾樣嘢其實都冇直接影響。原来他就是认为话年纪啦、金钱，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噶嘛，后生梗系爽啲啦，有大把本钱系咪？ 系啊， 我哋有钱啊，有快乐啦，可以即系满足到好多嘢啦。有一个美满嘅婚姻啊，咁即系有个本啊，梗系好啦。啊，但系佢都话唔系唔得，唔系呢啲唔快乐。不过佢哋认为咧，研究啊就话呢啲都未必系一个好直接影响到快乐。嘅一啲因素嚟嘅，咁、但反而佢話有八樣嘢咧，係快樂嘅根源。咁、我想今日分享一下， 即係唔係嗰啲揾到份好工，唔係一個美滿婚姻啊，嗰啲可能係嘅。不過專家又有另外八個嘅建議。 有另外八樣嘢，係啦，咁咧即係代揾呢八樣嘢咧，就我諗我哋唔多唔少都揾到一啲啦。 佢算係啲好實質嘅嘢啊，定係都虛無縹緲嘅嘢嚟㗎？呢個 你要去努力。同埋踏出嗰一步去儲呢啲嘢咯，其實呢啲都係老生常談。同埋我哋都成日講話，你要提住自己要去定時要去做啊，有啲嘢。 係、啊，我試下估第一個，參加比賽然後有獎牌，有冇啊？ 呢啲好 practical， 我覺得好實在喎、啊。咁呢個真係有快樂嘅，即係無可否認你有成功感啊嘛，係咪？係 啊係啊。 咁啊有嘅，係可以係其中一樣嘢嚟嘅。系啦，咁我跳咗去讲嗰样嘢先，即系话攞到快乐啊嘛，得到奖牌啊嘛，系咪？咁咧，其中一个 point 咧就话欣赏生活中快乐嘅事。如果呢一样嘢系小白嚟讲，攞到呢个奖牌系佢好有感觉嘅，即系带俾佢有啲好快乐嘅一啲嘅经历回忆。呢、這个都系嘅，因为咧你要注意到生活中都有一啲呢啲事情系令到自己高兴噶嘛，咁就话我未必成日有比赛噶嘛，呢、這个我成日自己会做嘅就系、是，譬如今日好好天气，我就会好觉得好开心噶咯，即系我行过路边咧，好无聊，我成日都会睇下，哎呀呢朵花好靓啊咁样。 睇好啦，唔好采野花，话俾你听，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 當然啦，即係睇我採咗就冇得再睇噶啦。你要懂得用一個欣賞嗰個心情咧，先至能夠可以發掘到日常生活中咧好多值得高興嘅事。又好細微，因為呢啲容易達到啲嘛。咁啊，小白嗰個係一個哇，即係可能經歷過好多訓練， 經過努力 嘅，係啊，都係一件生活中快樂嘅事嚟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原來呢啲即係專家研究其中一樣啦，令自己快樂嘅根源咧，就係欣賞生活中快樂嘅事。咁好啦，你估到一樣嘅喎。咁第二咧就係、是、第二咧，我講啦，不如咁咧就係咧係心存感恩啊！你要常常咧，譬如一星期裏邊咧都要值得去。有冇再做翻一啲嘅記錄咧？去諗翻，咦，有啲咩嘢事情係可以值得去感恩嘅咧？ 我有啊，大把啊！你知唔知自從我只腳整親之後咧，而家行路啊、跑步、行山嘅時候，我每一次咧用只腳，我都心存感恩，因為我覺得原來以前成日冇留意，喂，行得走得咧，原來真係一件咁開心要講多謝嘅嘢嚟噶。 呢個真係有經歷都係即係能夠可以再深入啲明白到呢個道理啊！因為我哋有陣時話，原來識得綁鞋帶啦，呢啲好機能即係天生嘅一啲即係能力啦，但係都唔係嘅喎。當可能我整親隻手，我早兩日整親條腰，原來發現真係嘅，我做喐一喐咧，平時啲動作咧做唔到咧，就會。即係感覺到，原來都唔係必然嘅喎，有啲嘢我哋都要好感恩，就是、我哋有健康嘅身體啦，可以讓我去跑步啦，可以讓我 即係行樓梯，我行樓梯都痛啊，早兩日。咁咧，即係發覺原來係好緊要嘅自己身體，所以呢啲都係要值得感恩嘅。但係有冇坐落嚟一個星期可以去數算一下，去維持落去咧？即係原來我嘅人生都好有好多好值得感恩嘅事嘅時候咧。每个星期都抽一个时间去抹低记低， 令到自己记得翻有啲咩系应该可以 say 一句 thank you 嘅。 系啦，咁呢个原来都系令到我哋啊嘅第二个行动就是、我哋快乐嘅根源啦。第三咧就系、是、你要对人友善。 哦，对人友善， 无论对个大自然啦，对别人啦，甚至乎可能我唔识嘅人咧，我哋可唔可以保持一个和善嘅态度？甚至乎我哋会去帮人咧。虽然呢啲都系老生常谈嘅嘢，但系当人家即系当然啦，知恩莫忘报啦，系咪？咁但系当人家真系好衷心去，可能就咁即系讲咗句 thank you， 但系由心嘅，你都会由呢、這个系从心 系啊 ，feel 到噶，人哋有冇心讲呢啲嘢？ 你知嘅， 我梗系知啦。 因为我你知嘅，你试过咯。 好， 即系你试过帮人啊。系啦，第四咧就系、是、感激头先小白都讲啊，我哋要去多谢啲帮过我嘅人啊。即系可能喺阿小白受伤嘅过程呢段期间都系一段时间啦。可能当中咧，可能有陪你去行山啊，可能陪你去操翻只脚啊，无论系医生啊、医护啊，可能当中都有唔同嘅人或者屋企人啊都帮过。你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去多谢他们呢？用不同的方法去多谢在这段期间你真的帮过我啦。 是的是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是的。那这个就是头四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可以筹到即是快乐嘅根源 啊！哦，咁仲有啊，咁不如下个留翻下个星期啊！我哋 今日 冇乜时间， 慢慢讲， 系 啊，系咪啊？ 快乐嘅嘢嗱，我而家做住呢四个先，加埋下个礼拜嗰四个就好似集齐龙珠咁样啦！哇，咁你个人就 very happy 啦，好唔好？好，下个星期再讲埋啦，唔该晒 Cole，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6:56的时间，晨光 Coffee Time。有调查发现，香港的缺乏理财的问题呢都挺大的。有一个研究就说到，香港其中一间科技大学一班的学生发现，不少同学就面对着财务的问题，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储蓄的习惯，月尾更加就个个都变成做长期粮尾，即是还要捱埋面包，甚至就不清楚信用卡的收费以及就 MPF 的运作等等。故此呢，希望他们就可以参加多一些有关于就是理财教育的一些的叫做课程以及就计划的。希望呢多啲同學仔呢咁参与一啲有关于理财嘅挑战啦。咁喺呢个嘅计划入面期间发现呢，受访嘅學生啊，佢哋除咗飲飲食食同埋娱乐呢就占咗整体嘅佢哋日常嘅开支就超过呢一半之外啦。更加呢原来有四分之一嘅呢一班嘅大學生呢就完全都係冇储蓄嘅習慣㗎。好啦，咁如果俾着你嘅时候啦，咁你会点样去到处理自己嘅财务状况呢？好啦，如果你系又听紧心机，你又咁啱咧，又系一班嘅大学生嘅，你会唔会谂下，或者而家即刻答到自己，我每一个月大概咧会使几多钱呢？咁样喺调查显示啊，呢班大学生咧，佢哋月入中位数咧就大概系4500蚊啦，咁啊支出中位数咧就系3400蚊，储蓄或者投资啊大概咧就系700蚊。其中啊发觉咧就有四分之一嘅大学生头先讲过零储蓄啊。他们通常飲食佔了 29%， 娛樂佔了 22%， 買衣服佔了 16%， 交通費又佔了 15%。 不過最主要都是希望大家就除了是懂得儲蓄之外，或者你覺得是投資是更加好的儲蓄，但是對於就是很多不同的叫做銀行理財啊，或者各行的收費，其實都應該是了解多一些的。不同的理财工具呢其实也都有很多呢叫做回赠啊、奖赏啊不同种类的。不过呢都要视乎个人的习惯才好申请。 如果咧下下咧都系洗湿咗个头啊，洗大咗嘅话咧，咁啊最后尾都会形成好多嘅问题，系咩大家都知噶啦吓，咁啊可能要屋企人帮手，咁就唔好啦。咁所以咧理财咧都系趁住自己读紧书嘅时候啊，快啲咧就系 pick up 好佢，咁啊会好啲啦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7:00嘅，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分途广播噶啦吓，转头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嗰度再见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放数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面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面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06啦，晨光第一线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4%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咧啊，继续都有白元浩之外，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咦，今日都几多白色衫喺个身上边。是白衣天使的 Didi 喎， 係啊，因為都唔係咁好嘅，其實著身白衫全身嘅話， 唔係啊，你都有黑白咁樣配搭， 今晚有啲嘢做啊， 哦，好啊，OK， 好啊，咁啊，先講翻啦，咁啊，而家隧道開始啦，公主道過海咧開始車多啦，排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龍尾就欣怡花園，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擠塞，排到去果欄嘅，今日嘅交通就係咁多啦。 今日嘅交通似乎都係出邊。好畅顺， 系啊，都系恒常嘅，开始多车嘅龙尾咯。 吓，其实会唔会有啲叫做交通上面嘅叫做 pattern 咧，即系嗰啲嘅叫 模式 系模式啦。咁、会唔会礼拜一同礼拜五咧比较上系多车，定还是其实礼拜三真系会个车嘅流量会舒服啲咁样嘅咧、 真系醒目啊，小 白。会唔会噶？ 啊，星期一同星期五咧，龙尾系特别多车嘅。 嗯， 中间嘅时间咧就比较少啲嘅。 系 系啊。 嗱，我就即系其实都唔系好明白，礼拜一二三四五，如果大家翻工翻学嘅，礼拜三都系要翻噶。 咁可能禮拜五咧，唔係喎，禮拜五嗰啲人諗住禮拜六唔使翻工嘛，所以可能平時唔揸車出嚟玩嘅，都順便揸車出嚟玩咯，放工。 哦，係喎、哦。 係啊，我都咁嘅心態，因為 係喎，咁跟住禮拜三咧就可能搭下車啦，咁樣係啊，等自己喺路面上面又可以休息下咁樣。 係啦，咁星期一你放咗星期六、星期日啊嘛，所以星期一又要早啲翻工，咁啊算啦，揸車早啲翻去做嘢啦咁樣，所以都係真係有個 pattern。 係喎、哦，謎底又已經解開啦、啊，啊，好彩 Didi 喺度啫。好啦，唔该晒，唔该晒。哦，仲有啲嘢哦，好哦。 系啊，咁想同你哋讲下咧，小白嗱，你就系揸车啦。 系啊， 你又冇搭巴士啊？有冇搭噶？有啊， 我有噶，其实我成日搭巴士同埋搭铁路嗰啲噶。 系啊，咁你有冇 小巴都系？ 咁你有冇经过将军澳隧道啊？ 我少、啊，其实我少行嗰边噶。 系啊，你知唔知道原来将军澳隧道咧个转车站咧出九龙方向咧预期咧本来系话四月咧就开到咁，但系而家都仲未得，可能要到五月先至得。 哦，系、啊，而家都四月中咯。 系啊，其实好方便噶嗱，嗱将军澳隧道咧入翻去将军澳咧就已经有转车站噶啦，系争出九龙咧就冇嘅啫。 嗯， 系啊，其实全香港都系好好噶嘅配套啊，所有嘅隧道咧差唔多你噏得出，连最新嘅屯赤隧道咧都有近收费广场咧有个转车站。咁你知道啦，有时你去个地方唔系一定嘅车直接到噶嘛。 系啊， 所以一个转车站咧系方便咗区内人好多。 啊，系喎，呢个真系几多都有呢类型嘅转车站。例如我净系一谂嘅城门隧道啦，都有转车站啦。 中， 系啦，跟住仲有青屿干线啦，又有转车站啦。 嗯， 系啦。 大榄隧道啦， 大榄隧道啦，系 你噏得出嘅，其实都有啊，香港仔啦， 隧 啊， 系啦， 系啊，西隧啊，乜都有啊， 系啊，咁呢啲转车站真系可以令到我哋上即系、上咗车先，跟住去到呢个隧道嘅之前咧，咁啊有个位转一转，又可以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 系啊，好方便啦、啊，佢喺收费广场对出啫嘛，不过都几好嘅，呢、這个新嘅计划咧，迟啲啦，佢话就五月开啦，我哋再期待啦，咁、有30条专营嘅巴士路线啦，会用噶，系啊，咁、所以几好，有15条咧就系全日服务啦，有啲咧就系繁忙时间先。开啦，或者系有啲系通宵时间先开嘛，巴士线 系啊系， 系啊咁，所以佢方便到咯，希望佢快啲启用到，就方便到出九龙嘅市民。 啱啊啱啊，喂，如果一启用到嘅时候，你一有消息就同我哋讲下咯。 好啊好啊，唔该晒小巴。 咁将军澳嘅居民咧，可以知道自己几时可以有呢个转车站用啊嘛。 系冇错。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要问一问啊 ，O 出边嘅情况如何啦？你好啊 ，O。 系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出边点咧？而家出边热唔热啊？凉唔凉啊？ 几正喎、啊，天氣幾好啦，太陽已經出咗嚟啦，咁啊藍天白雲亦都睇得到嘅，咁啊望去香港島嘅能見度咧，亦都哦睇到好多嘢喎、啊，今日都有少少萬里無雲嘅感覺啊！ 哦，竟然啊，因為我見到天文台嗰、那個指示屏咧就話到早上能見度啊較低喎，但係你啊睇起上嚟都幾好喎、啊。 我可能依家就踏入中午啦，都唔算早上講下啫。不過因為個熱度其實都有翻喺度咯，即係同過往，譬如上個星期咧都會涼少少啦，朝頭早咁啊，依家都開始熱啦嚇。咁但係做運動，如果你話喂早到一兩個鐘頭起身啊，譬如先跑個步先翻工，或者先晨運，跟住先翻工或者翻學嘅話，絕對係 perfect 嘅今日嘅天氣。又未至於好到熱到好似盛夏，譬如五六月嘅時候咧，哇！朝頭早其實你連喐都唔想喐，想即刻叫做去翻啲冷氣嘅地方噶嘛。咁今日就係真係出身汗或者微微跑下步，確係舒服嘅一個天氣嚟嘅。咁你可能會話：哇！朝頭早已經要跑步，攰啲喎，辛苦啲喎。其實朝頭早如果用10多分鐘行下公園，或者出自己屋企嘅露台咧，可以呼吸下新鮮空氣咧，都係對自己好嘅一件事嚟嘅。琴日咧上網啊，睇咗一條YouTube 片咧，都係嗰啲養生啊、健康嗰啲大師咧，去教你咧。其實如果你識得咧，好好咁去呼吸咧，其實已經可以令到身體瘦嘅咯。咁樣 哦，係啊，喂，我都有聽過，有啲人譬如呼吸你失眠咧，有啲特別嗰啲呼吸法啊。又可以令到你即刻咧又瞓翻咁样噶，都好多呢啲咁样噶。 即系原来我哋都市人咧，成日都忘记咗呼吸啊！嗱，忘记呼吸好似喂点会啊？忘记呼吸瓜咗啦，系咪先？但系其实我哋唔系忘记呼吸，系我哋冇好好咁去感受呼吸咯，或者回应自己嘅身体咯。 所以如果你而家係我喺公園，即係扭開咗個收音機聽緊晨光第一線嘅你咧，咁可以咧，即係揾啲冇乜人嘅地方，同埋注意翻社交距離咧，你真係吸翻一兩啖咧比較新鮮嘅空氣咧，就會令到自己咧，個心肺功能咧都好似醒咗咁樣。你一叫醒咗個心肺功能咧，再去做運動咧，可能對個運動嘅功率咧都有所提升。咁啊，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啦，其實夜晚黑有啲朋友都話：哇，有失眠嘅情況喎咁樣。反而咧就係因為大家入睡之前咧都冇好好咁去啊，俾自己放鬆、呼吸下。所以點解瑜伽咧完成咗，即係瑜伽呢一種活動啦，或者放鬆嘅運動啦，佢最後會有啲大休息咧，就叫你瘋狂咁樣深呼吸啊， 係啊， 吸完之後慢慢呼翻出嚟，你又令到身體可以放鬆下啦。 你又點會諗到咧？大家都活咗咁耐啦，點會連呼吸都唔識啊？你諗下其實啊， 係啊，可以再做好啲啫，未必唔識啫，未必唔識啊，可以再做好啲啫，每樣嘢都可以再做 精益求精。我哋連呼吸都要精益求精啊！啊，咁就好啦。 做節目都係啊，可以再做好啲， 好 俾心機啊。 明白，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早上啊，天文台就话到能见度较低，不过头先阿 O 出边睇咧，咁啊都由九龙呢度望过去港岛，佢都话好清楚啊吓，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就多云以及咧有几阵雨啦，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咧系干燥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今日朝头早嘅空气又唔错，1至3啊，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属于低水平嚟嘅，咁啊空气就好啦。吸多两啖，呼吸下啲新鲜空气。早上嘅时间，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诗。 今朝早喺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陈佩诗 Terry， 早晨啊！ 早晨啊 ，Bobby。上星期咧，我哋讲完便秘问题之后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啊，不如继续讲下肠胃问题，讲下佢嘅相反腹泻啦。即系如果肚泻嘅时候咧，大概个情况会系点样嘅咧？ 系啊，其实咧，除咗即系便秘，大家日常都会听过或者自己遇过之外咧，肚屙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啊。肚屙咧。就是咧大便嘅次数比较多，我哋记唔记得咧上次讲过所谓一日正常嘅大便有几多次啊？ 1至2次，我记得你话 系啦，冇错就1至2次。咁所以咧多过呢个次数咧，我哋就叫做咧肚屙噶啦。咁咧就譬如一日里面有3-4次啦，我食完又即刻屙啦，咁样或者咧嗰、那个大便咧系好散啦，或好水啦。甚至好黐廁所咧，呢啲都係屬於咧呢一個肚屙嘅範圍嚟㗎。 係，咁但係點解無啦啦又會肚屙咧？係咪真係好似人哋講話咩感冒菌入腸啊，定還是係食物中毒呢一類先至會引致肚屙㗎？ 嗱，咁我哋要分開咧，即係短期性定係長期性啦。嗱，譬如頭先講，哎呀，我哋感冒菌入腸喎，嗱，呢個咧就係因為我哋有感冒，感冒咧喺中醫角度嚟講咧，風寒感冒啦，風熱感冒啦，另外仲有最常見嘅就係一個啲暑濕嘅感冒，有濕嘅。咁腹性嘅感冒就係咧，我哋俗稱所謂嘅感冒菌入腸。咁呢個時候應該係短暫嘅，即係話我處理咗咧嗰個所謂感冒咧，我哋嗰個大便就應該回復正常噶啦。咁但係咧，譬如有啲長期咧，有啲人會好易一緊張啦。譬如我有 patient 同我講話，哎呀，我好怕咧搭長途車噶，因為搭長途車我就突然間急咧就揾唔到廁所噶啦，所以佢哋要轉車噶。係啦，即係廁所喺邊個位置佢哋最清楚噶咁樣。咁樣呢啲咧就好容易肚屙啦，又或者我哋俗稱一啲玻璃肚啦，即系话咧，同一班朋友食饭，可能少少污糟，或者少少比较寒凉生冷嘅啫，人哋冇事嘅，你就要特别去好多厕所啊，又或者特别咧就会搞肚痛，呢头食完又嗰头又即刻揦住痛啊，好唔舒服嘅话咧，嗱呢啲就属于咧呢一个脾胃虚弱嘅一啲嘅。肚屙啦， 系咁，但系咪真系会持续性嘅咧？即系譬如可能本身脾胃虚弱嘅人士咧，就即系间唔中就会嚟一次系咁样肚泻噶啦。 咁睇下就嗰个脾胃嗰个弱嘅情况啦。譬如咧佢系呢排比较紧张啲啫，或者呢排瞓得唔够啫，咁所以佢可能咧嗰、那个脾胃还可以嘅，咁就会短暂性发生呢个肚屙啦。咁但系有啲 patient 咧系甚至系一个长年累月嘅。我喺幾年㗎啦，我不嬲都係容易肚屙啊嗰啲人啦。咁呢一啲就係一個好長期嘅情況。咁我哋就特別要真係要處理個脾胃啊！我哋中醫嘅角度嚟講，一定要食藥啊，或者加埋針灸去處理啦。 用調理嘅方法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嘅。 係啊，咁我哋最主要咧，除咗即係食藥啦，係嘛，睇醫師之外咧，咁我哋平時生活咧都要留意噶。咁譬如講咗，喂，嗰、那個脾胃唔好喎、啊，咁我哋梗係要生冷凍嘢有啲唔好食啦。 嗯， 因为咧太多人咧中意饮冻嘢啦，就算咧哦为咗饮冻嘢，即系肚饿都在所不惜噶，都有咁样噶， 真系唔得啦咁样就。 另外咧，奶类都要少饮噶，因为奶咧其实喺中医角度嚟讲，佢好湿，咁啊脾胃咧就负责去湿噶嘛。如果脾胃嗰个功能比较差，佢虚弱嘅话咧，佢唔能够处理嗰啲奶啊，咁啊就更加咧就容易。肚饿啦，啲身体觉得，哎，我处理唔到，咪放咗出嚟咯，咁就劈劈劈劈咁啊排咗出嚟啦。 系， 咁所以奶类啊、奶茶啊、咖啡啊呢一啲嘢咧，绿茶都要少饮咯。 嗯嗯嗯，明白啦，即系大家都要注意住呢一啲。好多时咧，西医角度有时就会话系叫做某啲食物比较敏感啲。其实喺中医亦都解读到话，其实奶可能都系，我有听过人哋话结肠咯。 结肠我都真系未听过、啊。不过咧，因为奶佢好难消化。咁你同一時間咧都要小心啲食啲寒凉生冷嘅嘢，例如生果都要少食嘅。如果特别容易肚屙嘅人咧，我就会叫啲 patient 咧去少食生果嘅、 嗯， 因为咧嗰、那个生果都系好寒凉嘅，尤其是咧有啲我哋香港人会习惯啦吓，切完生果之后食唔晒又摆喺雪柜啦、 嗯， 其实摆喺雪柜之后再少少食更加寒凉噶啦，系啦，所以咧真系容易肚屙嘅朋友咧。生果就唔好食住，咁、 嗯、 但系咧又唔系以后唔食得嘅，身体好翻就可以食咯。 嗯，系啦，可以试下唔同嘅方法调理一下，或者系保养下自己嘅身体啦。咁有冇有啲咩食物咧系宜多食咧就可以令到个脾胃好啲嘅咧？ 最紧要咧，中国人要讲咩？米气啊，要食饭，嗯、饭系好好嘅，因为饭咧佢系养个脾胃嘅。咁如果有阵时咧，我哋啲朋友啦，好容易肚屙嗰啲咧，脾胃虚弱咧，其实胃口都可能麻麻地嘅。 系， 如果胃口麻麻地咧，我哋可以食下小米粥啦。或者白粥啦， 嗯， 又如果嫌白太寡嘅话咧，都可以加下陈皮啊、姜啊，加落去一齐煲啦。咁啊，呢个咧，其实咧，我同啲 patient 去讲，你试下每一日，譬如早餐啦，成日食白粥啊，或者系小米粥食一个礼拜咧，其实好多时咧，嗰、那个脾胃都舒服咗好多嘅，即系觉得啊，胃口好咗、啊，大便咧就畅顺咗啊，唔要嘅排咗出嚟啊，咁样个精神啲噶。 系，咁啊，不妨都可以试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咧，透过呢个咁简单，即系时时都可以食到啦，或者人人都可以识煲嘅粥咧，就可以健翻个脾胃，调理翻自己身体嘅时候咧，咁啊对自己长时间都系有益处嘅。 不过除咗咧即系食嘢之外咧，我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我哋而家咧坊间都好方便买一啲暖敷嘅嘢咧，我哋可以暖敷下个肚仔啊。因为好多时咧成日肚屙嘅时候咧，啲朋友摸下自己嘅肚都觉得冻噶，咁、 哦、 所以热敷下都系非常之好。又食下热粥啦， 嗯、 最好食啲暖嘢啦，咁令到个人尽量去暖。咁啊试过都唔得咧，就要嚟揾医师帮手啦。 嗯，其实个道理系咪即系？同咧，我细个咧，阿妈都会话咧，搵支油嚟擦下个肚先，或者搵张被咧焗住个肚一阵咧，又好似真系会舒服啲 嘅。啊，都系一个方法嚟嘅，都系保暖嘅。不过咧，如果我哋咧有啲朋友会可能用一啲去油捽下肚仔嘅时候，就留意一下啦，会太挥发啦，太凉嘅话咧，热完一阵咧，好快冻翻嘅。咁所以搵一啲油咧，系要唔好挥发性咁强嘅，系会捽完之后个肚都会 keep 到暖咯。 嗯，好啦，今朝早听住阿 Terry 讲咁多 tips 咧，大家希望都可以咧令到个肚仔暖粒粒。脾胃咧就好健康啦，唔该晒 Terry， 好，拜拜。 啊，我大半夜闷到要玩狂沙，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不愿发现肚腩愿日日有夜玩，占中观中东中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正系玩，我冇困难，不愿变退有责难，伴你全日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饭，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先至瞓。够好玩便会瞓，喂，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你咪揸紧 GTA 啊？机子， 喂你降落甩你嘅喂， 中街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日与今晚通宵玩到先至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日与今晚跟我玩到先至瞓。就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要聽晚先至瞓。你不重要，玩咗先至瞓。 你鄭中基玩咗先至瞓。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啊，提下大家7:24噶啦吓， 系留意一下啲 DSE 嘅考生啊，小白咁啊，好多都密锣紧鼓喺度温书啦，咁啊喺自修室啦，或者喺屋企温啦，有更加多咧就系见到过去一年咧，因为疫情嘅缘故咧，中意咗行山， 系啊， 咁啊有一啲 做咩山上面温书啊？ 唔系，有啲 DSE 嘅考生咧就觉得行山咧帮助到佢哋温书，点解咧？令到佢哋咧头脑咧。叫做靈活一啲啊！ 其實一樣嘅啫，即係你肯出去做運動嘅話咧，其實個人啊自然咧會即係身心舒泰啲啦。 係啊，我睇到一個報道咧，就話有學校咧都發起呢個行山隊啊。咁喺過往一年疫情啦，咁可能即係叫做翻學嘅時間都唔多，咁反而咧。即係啊 ，study from hill 啊，唔係 from home 啊嚇咁樣。咁反而喺山野之間咧，啲同學咧就自己自發組織咗兩三個先嘅原先，咁啊行下山啦。咁點不知咧，嗰間學校嘅行山嘅同學咧越行越多，成班一齊行。跟住咧到 weekend 嘅時候，禮拜六日阿 Sir 都 join 埋一齊行。 哇！組隊喎呢啲真 係。跟住隔離班啲同學咧。聽到啊，5A 班或者6A 班啲同學行得好好、啊、喎，6B 班嗰啲又再埋一齊咁樣行咁樣，咁啊令到大家都有一個行山嘅熱潮出咗嚟啦。 近 一 年真係 啊，全香港嘅人都好多瘋狂行山。 係啦、啊，咁啊最瘋狂係咩呢？好似百萬行咁樣，即係有三四班嘅同學，你當130人啦、啊。即係成一百人咁樣行，咁當然佢哋都有注重社交距離嘅，即係所有嘢都做到好足嘅。 一條線咁啊，其實如果你離遠睇佢哋行山嘅時候， 咁佢哋又冇聚眾，冇話喂，我哋一齊喺山底山下邊集合，跟住一齊行上去，咁又冇嘅。咁佢哋純粹即係享受個過程。咁啊，有記者就問翻啲同學行完山之後，你感覺如何啊？咁有啲咧甚或乎話朝頭早翻學啊。即系依家已经练习到翻学之前已经系行山， 哇咁癫啊！ 系啊，甚或乎旧时会搭两个巴士站去学校嘅。 嗯， 依家唔系早啲起身咯，行咗嗰两个巴士站。 其实香港啲巴士站咧，一般嚟讲咧， 密嘅都系， 其实真系好密， 系都密嘅。除非你话即系大西北嘅朋友仔，譬如屯门咁样， 咁你有屯门公路冇计啊？ 系啦，喂，下个站已经出翻九龙啦，已经系深井啊嗰啲位啦，咁冇计啦。咁但系你正路，譬如住黄大仙咁计。你两个巴士站顶到未去到乐富或者两个巴士站远啲啦，黄大仙上车九龙湾啊，好未啊？ 系啊， 咁但系黄大仙到九龙湾都系行得到啊， 行到。 我细个成日都行噶， 行到。 依家当然就少啲行啦。 我细个就算我住有住过美孚噶嘛， 系系系， 尖沙咀行翻去美孚，其實原來都係而家睇翻，其實都係幾 K 嘅啫喎。 行去美孚，誒係唔係行彌敦道定係行 彌敦道咯？行彌敦道，哦、一路行彌敦道，跟住就到噶啦。 係，同埋舊時就冇咁多填海嗰啲大角咀啊、南昌嗰啲位啊嘛。 係啊， 依家就可以再 chill 啲啊。 係啊，即係寫意啲啊，可以睇到呢度昂船 吹下海 風啊。 係啦、啊，跟住喺嗰個澳海城旁邊嗰度有條路，跟住就西九文化區，跟住彎翻入去尖沙咀。 嗰條路 chill 好多， 係 chill 啲啦咁樣。但係舊時我哋細。 以前有食塵路咯，嗰條 食塵都唔緊要啊，但係可以鍛鍊腳骨力啊嘛。 係啊， 第一啦，即係鍛鍊腳骨力；第二個心底就係可以打斧頭啦，即係阿媽俾咗錢你，可以慳得十蚊得十蚊，嗰十蚊我嚟抽下閃卡啊，買公仔書啊。咁樣嗰啲 Game Boy 帶嗰啲錢都係十蚊十蚊儲翻嚟嘅，我記得細個。咁所以咧，即係報道入邊都講翻啊，呢一班嘅學生哥咧，反而係疫情期間咧，佢哋得著嘅一樣嘢就係咧，佢哋中意咗行路、行山。咁、甚至乎有啲咧係會攀過座山先翻咗學喎。咁你覺得哇，呢件事係咪古代事件嚟噶？咁啊唔係喎， 邊區啊佢哋係？ 佢哋有啲同間學校喺沙田區嘅，咁、有啲就喺黃大仙嗰啲位，即係我哋咪有條路可以行到去沙田嘅、行山，我唔知點行啦。 我知道喺慈雲山嗰度有條古道，係 有個佛寺，跟住喺嗰度上去跟住行啦。我唔知行幾耐，可能45分鐘啩咁樣。 得啦， 唔得係嘛？ 得， 我真係唔知啊，因為我唔係行山，所以一定要呢、這個題目要問翻小白。咁但係佢就話偶爾都會咁樣行翻學校，咁唔係 day day 啦。同埋天氣許可啦，咁、夏天又好啲嘅，早啲光啊嘛，個天。咁如果你話冬天，喂，隨時六七點嘅時候仲係要帶頭燈咁樣行，咁、又激得滯。 即係我自己有啲行山隊友咧，佢哋真係一個星期都可以著到有三日咧， 係 翻工之前去咗行山先， 好勁啊！ 你點能夠諗到佢實佢又係四點幾起身？ 係啊係啊， 但佢已經走咗去行山， 係啊， 跟住翻屋企沖埋涼，跟住先再翻工。 係啊，可能聽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我哋都系咁咯， 系啊！ 我朝头早就系听住白猿浩做神光第一线一路行山，行完山之后，跟住有套西装就喺 office 嗰度换完，就坐喺度冲杯咖啡翻工啦。 office 仲有个冲凉嘅地方， 系啊， 几正！ 今日系4月14日，星期三，农历3月初3，适宜祈福祭祀， 等我去准备一下先。 有心唔怕迟，今日记迁徙嫁娶， 真系一动不如一静啊！ 需要动就唔好静啦。今日都系韩国嘅黑色情人节， 咁我食碗韩式炸酱面应下节先。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当局昨晚将新增的3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居住的深井丽都花园第二座列为受限区域，截至凌晨1点，大约为78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强制检测的行动由昨晚开始，至到朝早7点结束。当局在丽都花园第二座设立临时采样站，为居民采集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检测。行动之中，当局派人到访大约280户，当中大约35户没人应门，包括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当局说会有措施跟进。在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可以朝早7点起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向定名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警方过去两日拘捕16人，怀疑他们串谋收受赌注以及洗黑钱， 其中八人是犯罪集团骨干成员，他们涉嫌在去年四月至到今年一月在境外设立赌博网站，提供非法赌博服务，并且清洗共大约1亿8100万元华尔犯罪得益。警方说有非法集团成员作为中介人，透过社交网站招揽赌客，在境外设立赌博网站，以网上支付、以网上付款工具收取赌博注码。集团成员又招揽其他人作为傀儡，开设虚拟银行账户，收取犯罪得益。集团更加租用工厂大厦单位作为投注及运作中心。警方在行动之中检获现金、多部电脑和智能电话，超过80张电话预付卡、一批银行提款卡和文件，亦都冻结相关银行户口大约680万元。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拜登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和接壤乌克兰边境集结兵力表达关切。这一次是拜登上任之后第二次和普京通电话，白宫表示拜登在通话之中呼吁俄罗斯为紧张局势降温，又强调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拜登同时提出和普京在第三国举行峰会。克里姆林宫的公布就说，这一次通话是应美方提议进行，双方就着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普京表明应该基于明斯克协议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于拜登提议举行峰会，公布并没有交代普京怎样回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排到去马窝，亦都影响到咧就系沿线路上翻去吐露港公路挤塞，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马窝，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翻去吐露港公路，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咁喺公主道咧，去沙田方向，近住卫理院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就系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卫理院对出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理工大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北角嘅宝马山道、云景道同埋百福道上山方向咧都系挤塞。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佐敦谷公园一段车多，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挤塞，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亦都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就喺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为帮助企业周转， 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还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龙虎榜盘州精选， 零碎心境 keep 得到，成长咩都做得到。 顽童其实没有罪，自由地闯荡，哪怕太多恐惧，任你想法随风吹，随便你自己天赋与地后去追。孩童在他出世那阵时，未曾明白规则的根据。也没太多需要顾虑，能以自我天生英勇自居，顽童最有乐趣。 呢首作品詹平话系寄予女女，亦都系提醒自己嘅。成长仲系有好多规则，呢啲规则可能会磨蚀一啲棱角，但只要心底保持一份诚实嘅童真，成长其实唔系咁可怕。 顽童其实没有罪。 作曲编曲黄思燕，填词林若玲，监制苏文。上榜三个星期，微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20位，陈展鹏《零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39啊！早晨好，早晨中国，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点啊 ，Hello！ 你哋有冇听过人话咧？对住啲植物讲嘢，佢哋识得听噶。 Lily 有 Lily 系嘛？ 你对住小动物都咁讲噶？ 唔系咁，小动物佢真系有反应啊嘛。 诶、啊，植物都有反应噶。 佢系咪有啲声噶？好似、你哋听嘅版本系？ 听有冇风咯？有风吹埋嚟就咁样嘅声咯。 哦，咁佢哋自己咧？ 冇风嘅时候咧，直头讲嘢噶，你唔知咩？真系噶， 点样噶？ 喂，你食咗饭未啊？未啊，今日佢冇淋水喎、啊，真系咁样讲噶。 你一次笑佢系咪啊？你咪笑笑佢啊？ 搞下笑啫。 唔系，我真系记得有一次咧，细个去嗰啲加道里农场嗰度咧，佢好似系有个装置嘅，即系类似你点样同个植物沟通，即系你同佢讲嘢啦。佢有部机将佢嗰个声咧，即系 VV 声咁样去再分析出嚟嘅。 间唔时都有啲研究会话，即系播啲音乐俾植物听。植物系识得听，仲会即系叫做茁壮成长。 播咩歌先？又系莫扎特嗰啲咁样啊？即系细个嘅时候咁样，即系茁壮成长。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喺仲喺妈妈个肚里边咧，要播咩啊？ 交响曲啊， 交响啊嗰啲啊，或者即刻胎教要讲晒英文咁 样， 唔知道系咪咁样。总之我睇过一个研究，都有咁样讲过咯。咁但系音乐都会改变噶嘛？你见依家兴嗰啲咩 City Pop， 唔知有冇系兴呢啲？跟住早排兴 Hip Hop， 咁唔知啲植物系咪摁下摁下？ 咁又系咩咧？做个实验啊！以前我哋读小学嘅时代咧，咪要一定要种嘢噶嘛，譬如话种蚕豆， 或者种绿豆。嗰阵时，蚕 豆要 摆 棉花啊嘛， 系咯，即系噏到一阵缩缩地嘅味 喎。咁我哋以后咧，即系小学嘅时候做呢啲实验，加多一个。当你种两绿豆嘅时候咧，当系绿豆嘅时候种两粒。一粒咧就不斷俾佢聽 rap， 係啊； 一粒咧俾佢聽交響樂， 係啊。 睇下佢哋生出嚟嘅時候有冇唔同味。 係啦、啊，會唔會一種 wild 啲，有一種文靜啲，係啊，咁、啊、樣可以試下。 可以做下呢個實驗。 做下呢個實驗、 啊，植物聽到嘢係咪啱啊？咁樣。 植物聽到嘢，我就唔知啱唔啱。不過咧，就真係有啲人咧係中意同植物溝通嘅。咁、原來咧喺呢一個墨爾本咧，2013年嘅時候咧，佢哋開展咗一個計劃，叫做 Urban Forest Visual。咁呢個計劃咧就係話為每一棵樹咧配上一個獨一無二嘅 ID 同埋電子郵件，即係有一個 email address 啦。 俾呢棵樹？ 冇錯，每一棵樹都有㗎。 咁到底点解要咁做呢？咁原来佢就话呢一个嘅电邮地址咧，就方便大家即系可以报告翻个树木嘅情况，以及咧可以睇到呢个树木嘅年龄啦、种类等等嘅资料，咁啊加强民众同呢个树木之间嘅交流同埋方便管理。咁后来咧 ，email 系啲民众复噶嘛，系咪啊？ 民众寄去咯，可以 寄去，佢净系收就佢唔会回复嘅。 我系植物， 可能佢净系回复翻块叶俾你咁样。 系啦，方便你报告，即系譬如我呢棵树我住喺附近嘅。我日即系跑步啊，或者放狗都会见到佢嘅。咁你发现佢有啲咩异样或者点样咧，你都可以即系将佢嘅资讯就发放去呢个 email 嗰度，即系帮佢，即系好似做一个维基百科咁样啊。 可以话银河守护队嗰个树木咁样，识得行啊，识得讲嘢啊。 咁但系啲树木之间会唔会喺度争噶？ 争点解你有咁多资料佢唔报我咧？ 你 email 多啲、啊，我 email 少啲、啊，会唔会喺度妒忌对方、啊？ 会唔会有啲又喺度呻啊？系好忙啊，好多 email 啊，要复啊，我主人 系咯， 哦，好攰啊，咁样 又喺度争拉多咁。 大自然嘅奥秘就系唔会嘅。我记得咧，英文有一句系咁讲，佢话花咧，佢绽放咧，唔系因为隔篱嗰度开得劲，系佢自己为自己绽放。所以我相信树木都唔会比较。 但系你讲紧中文、 啊，系啊，我唔记得成句英文系咩啦，突然之间 翻译啫， 翻译大概系咁样样啦， 即系好似我哋。马克吐温曾经讲过 咁佢本身都系英文 嚟。你讲多次，你净话嗰句金句嚟听下，花系咩话？ 佢话花，即系佢去 bloom 咁样啦，即系佢自己绽放咧，就唔系因为佢要同隔篱嗰朵花竞争。你 系 咪尝试想译翻出英文？ 唔系，我想听多次嗰个内容个精髓啊！ 个精髓就系佢系为自己绽放咯，佢唔系比较，佢唔系因为比较咯。 好啦，植物就系咁样，人系咪咁样啊？ 人 真系唔系咁样喎、 啊。佢呢个金句咧，就系想你人做到 咁样啊。 系啦， 人就系冇比较冇伤害，千祈冇比较。 但人就成日都系啊，隔篱嗰人做到咁样，我要做得劲啲，即系要系咁样，你先至会觉得自己更劲啊嘛。 即系要有比较， 有比较啊嘛，有竞争先有进步系嘛，即系人嘅概念。 但 系 冇比较又冇伤害。 系啊，喂，不过即系你讲到呢个澳洲嘅新闻咧，其实都发现佢都几尊重大自然啦，先会做出呢一样嘢。澳洲人啊，好中意种植唔同嘅植物啦，所有嘢都会自己种嚟食嘅。咁啊，买咗粒种子咧。佢真係掠落去個 地下度，等佢生翻出嚟。 係唔係掠咁核突嘅？ 放落去， 即係有處理過嘅咁樣。咁跟住咧，半年過去了咧，跟住佢真係有啲朋友移民咗澳洲啊。早年嘅時候，跟住佢真係話：你睇下，我有牛油果樹啦、啊、咁樣。喺、牛油果樹喎、 啊。其實好勁，我都唔明點解啲人可以種到，即係仲要有粒。种子、 啊， 有时譬如我喺花墟买咧，佢已经种到开晒噶啦，但你 keep 都 keep 唔到 ，keep 唔到啊，会瓜噶嘛，我哋喺花墟买嗰啲系。 我已经成日都问，系咪好粗生啊？好粗生，唔使理，跟住就唔理，跟住佢就唔理我。 咁你有冇请个师傅翻屋企睇下？咁粗生都养唔大， 唔系 应该有问题。 我后屘发现啦，其实好多即系我自己买嗰啲植物咧，其实都唔啱摆喺窗口。有时你成日觉得俾阳光佢咧，反而有啲我摆咗喺厕所嗰啲咧，佢系 仲好啲， 仲靓，仲翠绿，系啊， 系咪因为顺便施埋肥啊？每日 唔系，我谂可能湿度够，或者我有啲香气，即系熏咗俾佢，或者我冲凉嘅时候唱歌咧， 有啲植物咧。要喺恶劣嘅环境咧， 先至可以茁壮成长咁样。 大佬咁污糟嘅， 哇！大佬咁臭嘅， 臭咩？莲花啊嘛，出于泥而不染就 系呢啲。嗱，呢个又系 冇话事嘅。 我有另一个典故啊，阿欧讲嗰个，即系佢话一棵植物咧生喺嗰啲。钉啊，定系乜嘢隔篱咧？佢系会越生得劲嘅，因为佢知道嗰度系有一个危机喺度嘛，系啊，即系都系嗱，呢个系中文嚟嘅，系，但系典故咧，我又醒 起， 大概意思系咁样样。 我又谂翻正话，你嗰句说话，我真系久久未能忘怀，即系话花系 因为隔篱 成绽放，你先至即系唔系为咗隔篱啊嘛。 系，不是。 我又讲翻一个真实嘅一个植物俾大家听下，譬如话喺亚马逊森林，真系嘅。咁佢有好多茂密嘅樹林噶嘛， 係 佢哋嗰啲樹，喂，你都係一個森林。咁如果你生喺下面嗰啲，上面嗰啲太大棵，咁佢哋咪會遮曬啲陽光咯。咁下面嗰啲冇陽光嘅喎，咁咪冇得茁壯成長咯。於是乎佢哋一個大自然法則就係點樣咧？佢哋就會依附喺嗰啲樹上邊鬥高咯，一路生上去。你高過我啊，唔得，因為我冇陽光啊。 我要再生高啲，即係要穿過你嘅高度，我先至吸收到陽光。如是者，隔離個棵又係咁樣， 哦、 即係不斷喺度爭緊。大自然嘅一啲， 即好似蛇仔咁樣攀藤式上去。 係啦，大家鬥高咯，大家鬥高係咁。 好啦，我同意你啦，呢個係事實嚟嘅、 嗯。 如果金句咧，即係鼓勵我哋唔好成日比較或者你咁講，我又記得好似係喎，即係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即係佢都話植物點解有啲高啲咧，就是、因為佢 爭奪 資源，佢爭得到，係啦係啦。不過我哋都係咁講啦，就唔好咁樣存在一個競爭嘅心，係啦、嗯，即係如果你夠勁嘅冇所謂，如果你唔夠勁咧，好容易受到傷害。 嗯、 不過講翻呢個墨爾本嘅計劃啊，佢話2013年開始咧就為樹木即係加咗一個 ID 同埋一個 email address 啊，咁啊發現咧都真係收到唔少人去寄 email 去喎、嗯，即係你可能會覺得如果香港有呢件事，到底幾多個人咁神心啊， 嗯、 即係會寫一啲嘢俾棵樹咧咁樣。 有，但係嚟嚟去去都可能都得嗰幾個啊。 你寫咩啊？ 咩啊？ 你寫唔寫？你寫唔寫啊？ 咦，你今年几大啊？系咪大过我啊？ 你唔系问佢啊，而家叫你提供资料嘛？ 嗯啊、即系提供资料， 即系你可能望下佢年轮一圈、两圈、三圈，跟住、啊、你就话翻俾佢听。嗱，我相信咧呢棵树啊，二四五六七八九零咧，就应该大概有10年嘅。嘅樹齡啦， 但我哋都冇呢啲知識，點樣先得？人哋好專業噶嘛，嗰啲樹醫生、樹博士 去做 我其實去數佢，今日佢有幾多塊葉？今日佢有102塊葉，聽日再數咯。今日哦少咗一塊，係咪應該要補救一下咧？咁樣 或者4月14日結咗個果，咁又可以話俾佢聽啦。 我退休嘅時候可以做嘅， 你可以做係嘛？你都中意呢啲花花草草係嘛？ 數下樹葉。几时落花落树叶落咁样又一滴咁样， 跟住见到个果咧，我又即系诗兴大发啦！即系呢个咩果啊？呢个系情若无花不结果， 系啊！我宁愿见到树叶落都好过恒指跌落去 啦。你又啱，你又啱。 谁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种，耶、yeah, ，我未结种，流体中再拍唱吉他，浪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good time，good time，whether they are bad times，tough time，down time。世中旋转，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可能宇宙节奏放松，耶、yeah, ，而你在太空，哦，浮生中来泪看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中转圈。 MC 张天赋的 Good Time， 室外气温现在25度，相对湿度 86%。 咁啊，同钟哥同埋 Kitty 讲下呢一个啦。咁早前咧，政府就宣布啦，食肆咧、堂食啊，顾客就必须使用呢、這个app 啦，就安心出行啦。咁啊，唔再接受写字仔，再加上咧嗰、那个消费券啦，迟啲都系透过智能电话咧，咁啊，入落去嗰啲电子消费券嗰度俾你发放啦。啊，我朋友做电话咧，佢话呢两日咧。啲平價智能電話賣得好好、啊、喎、 哦，因為要需要裝翻嗰個 app 係啊，可能啲長者咧、真係冇智能電話噶嘛，咁、個電話用得係咪先？即係以譬如中哥你媽咪啊，即係我媽咪為例，用得咪得咯，即係老一輩嘅長輩打得通咪得咯。我睇電視得㗎啦，或者睇平板咯，即係就算佢哋要上網追劇，咪睇平板咯，佢唔需要攞部手機嚟睇㗎嘛，同埋佢哋亦都唔好眼。即系你睇个 mon 仔，佢边度睇得到啊？佢睇唔到啲字幕噶嘛？咁又有老花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智能电话对于佢哋嘅功用咧，其实系低嘅。不过今次咁日就变得高啦。头先都讲咗嗰两大原因，点解你要买部智能电话啦？喂，坊间咧，原来有啲智能电话好平 嘅， 平到几多先？ 嗱，就系俾你哋估下咯，就系俾你估下。你觉得一部智能电话比较平嘅，比较平啦。即是大概是多少钱到啦？ 如果、我出一部智能电话，纯粹只是想安心出行那个功效嘅啫。我觉得多过100蚊我都嫌贵。 系、 即如果我只系得一个功效，一个功效， 超过100蚊就太难了。大佬，你买嚿玩具，你嗰日话买俾小白嗰个索斯机械手都100蚊啦， 减啊！ 嗰嚿嘢都够几岁？你买嚿玩具都可以100蚊，你买部手机又还要100蚊。 你谂下，如果我已经有一部智能电话，我冇所谓啦，我已经将嗰、那个软件装咗落去啦。如果我冇一个智能电话，而我需要装呢个智能软件。而嗰個功效只係因為我要用呢個智能軟件嘅話咧，咁、我真係多過100蚊我就嫌貴噶咯。我打電話，我已經有一部可能係傳統舊式嘅電話已經喺度啦。咁我無需要攞多一嚿嘢噶嘛。 不過咧，即係我好認同鐘哥嘅講法嘅。首先，但係你買咗部智能電話之後咧。啲長輩咧 開始玩啦， 就會 玩起上嚟啦，係啦。 人哋話打機係嘛，長者唔係 啊， 以後坐喺公園唔係捉棋就 唔係佢 FaceTime 你咯，即係可能你媽媽咁樣 FaceTime 你咯。 喂，阿鐘 喺邊喺邊啊？原來個電話咁好㗎，係咪啊？ 我煮咗糖水啊，今晚翻嚟食啦。 一定會，一定會。 第一個功能，第二個功能咧，你要幫佢裝好多 app， 即係譬如我媽咪為例啦。幫佢裝一個電子版嘅通性 app， 哦，即刻 check 究竟今日係咩日咁樣？ 即係佢哋都有啲想法噶嘛，即係關於嗰啲唔同嘅吹吉避空嘢咁樣啦。 咁、其實呢個可以睇一睇咁多位晨光嘅聽眾嘅，你七點半新聞之前咧，我哋每日都會同你講下今日係初幾， 係啦，同埋適宜做啲乜嘢，同埋唔適宜做啲乜嘢 嘅。成日都適宜嫁娶嘅，我聽到 係咯。而家我寫開呢個稿之後咧，發覺。成日都適宜嫁娶，但係好得意喎。 唔好咩？適宜嫁娶唔好咩？ 好啊！ 聽埋下節先，但係好得意喎。 忌咩啊？ 隔咗一排之後，就經常唔吉，即係忌嫁娶嘅 喎。 好得意，即係 所以有旺季，即係通勝裡面都有旺季嘅。 係啊，都要 check 清楚。 好啊， 聽多啲我哋嘅一日之計在於晨光 第一線。 講得冇錯。嗱，幫大家 check 翻咧，原來最平嘅嚇， 千零蚊啦，係嘛？ 以一個報道咁樣去計啦，唔係哦。299 呀，二九九，咁咦咁啊，咁啊距離中哥嗰個 三倍喎、啊，我覺得100蚊係貴， 唔係啊，但我哋後屘 up 多咗三個功能喎、啊，差唔多啦。 嗱，如果係299嘅話咧， 你仲想有啲乜嘢先？你講 好簡單， 附附標得到 佢。如果最好咧， 你想送咩啊？ 唔使送，唔使送。 送你好， 我而家用開嗰個唔係智能電話嘅電話，可唔可以 trade 咗佢先？ 哦， 即係你幫我收咗佢。喂，計翻50000都好啊，大佬。 咦係喎，咁咪搞掂咯。 係 咯， 不如你用呢部299啊，你 trade 咗 佢啦。 我 trade 咗俾你， 你仲多咗幾千蚊買玩具添啊！ 我哋幫你搞，我哋幫你搞。 我都冇乜上網乜滯。 呢一部咧，嗱真係唔講牌子，但係我齋睇啲 spec 咧，覺得幾抵喎。 但係你有冇聽？过先呢个牌子， 嗱呢个牌子系一个内地嘅牌子嚟嘅， 哦 okay、 都未至于完全冇人识嘅，可能第三、第四线咁样啦。 Okay、 你知内地依家手机好劲抽嘅咁样，咁啊299 6.1寸 mon， 够啦， 系 OK 啦，好啦，前镜头500万像素， 够啦， 后镜头800万加500万像素，有1300万像素镜头， 系啊，唔使咁高像素，我唔想影到我啲皱纹咁清楚， 系咪 ？OK， 蒙蒙地 OK 啦， 好啦，最劲系乜嘢咧？ 有面部解锁功能， 哦， 即系 Face ID 都有啊，即系你对住部电话，佢就已经可以解到锁咯。 系、 嗯，299啫， 都好先进下。 即系有阵时我哋都会追求啲品牌啦，或者买嚟买去用开嗰个作业系统，譬如你用开 Android 就系 Android，iOS 就系 iOS，、嗯、你未必会愿意试其他新嘢啊嘛。啊！睇翻啲報道咧，發現 你心喐喐啦，係嘛？299想試下佢。 係啊，其實都幾 即係買多部買到，淨係裝呢一個安心出行 係啊，或者加嗰啲優惠優惠券落去咁樣咯。 咦係喎，咁而家你又覺得抵啦？咦，好似幾多用途喎、啊？又諗下諗下又多一樣嘢用喎、啊。 多部都好喎、 啊。係啊，咁樣跟住有另一部咧，就你話喂 Face ID 依家玩咩？依家成日戴住呢個 face mask 即係口罩咁樣，咁咪要下除口罩先開到機。咁、 嗯、 有另一部咧，指紋解鎖功能， 嗯、 即係有啲朋友都話喂，反而疫情期間咧、 啊， 大家向往翻用指紋解鎖啊。咁、 嗯、 因為你其實 戴咗口罩啊嘛。 係啦、啊，贵多30蚊啫， 嗯， 320蚊到， 即系加嗰个乜鬼嘢智能 指 纹解锁， 系啊，呢个系另一个牌子嘅，咁啊，有埋 SD 卡槽同埋双卡双号添， 哦， 即系俾你翻大陆， 翻大陆用， 翻大陆有两张卡。 而家讲完啦，但系都系嗰部机平啫， 系啊， 月费点样先？ 我月费 我始终都要上网， 系，都要上网。 咁我唔可以话净系装咗， 我咁你买嗰啲上网卡咯， 咁都要钱噶嘛。即系可唔可以嗰度有啲优惠先？ 我帮你谂过噶啦，我帮你谂过噶啦。299一部电话，如果你要上网，好简单啫、 用 WiFi 咯。 系啦、啊，你去政府提供嘅康文署有上网热点， 系 啦、啊啊。所以你见啲图书馆咧，依家啲长者咧，唔系睇书噶，个个喺度睇。乜 pad 乜 pad 噶，系啊，煲剧噶，咁样插住个 headphone， 好安静咁样就坐咗喺度咁样咯。 咦，系喎，咁即系以后咧，如果大家用咗呢个智能电话，就未必喺公园嗰棵树下边倾偈啦，一定要揾嗰啲有 WiFi 收嘅地方先倾偈。 系啊，系啊，不过嗱，奉劝啦，即系其实讲呢个报道出嚟，都系啲后生仔要帮啲长辈，可能要换下部智能电话、或者买过部智能电话啦。但系咧，买智能电话咧系一个咧开端嚟嘅，中间咧仲有一个售后服务嘅， 那 个售后服务唔系个售货员俾你嘅。 是 你要俾你阿 妈 同埋俾你阿爸，你要跟到好足嘅，因为你系24小时 on call 嘅。以小弟为例啦，一发生咩事，喂，部电话唔得啊， 着唔到， 唔得啊，喂，嗰个微信未唔到，喂，大佬，我发明嘅微信，我自己本身都唔多用，系咪先？搞唔到啊！要驗證碼，唔知 send 咗去邊度？ 你係咪同你屋企人用同一個制式嘅？因為我同我媽咧係兩個制式嚟嘅，即係我個牌子，我牌子同佢嘅牌子唔同咧，所以好多時其實佢問我，我真係唔知道。 咁你咪應該叻啲咯，你自己用嗰個你又識，連你阿媽用嗰個你都要識埋。 咁我去咗電話鋪度做咯。 你去先達可以。 咁你又唔啱啦。 點解啊？ 你應該要學習啊嘛。 我有，我都有嘗試。 上網學 how to use Androi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不過我媽而家 Android 佢都 iOS 佢都潮啦。其實佢係都即係你話老人家都好啊，或者長輩都好啦，其實都會受到朋輩影響啊。即係譬如我用呢個牌子咧，其實唔使啦咁樣。但係如果你發現佢身邊啲朋友 係 用緊呢個牌子，其實佢又有心思思想轉。 啱啊，佢嘅朋輩好影響佢噶。鐘哥換啲咩我都會跟。 唔係咁，如果你咪講翻，你咪講翻直話嗰句英文俾你阿媽聽。我哋人咧唔應該受住隔離嗰棵花影響我要绽放嘅， 佢唔系竞争啊，佢直头想同步啊，你明唔明啊？ 但系同阿 Andy 讲翻声，就系部电话同步唔到，我先解决唔到你嘅问题嘛。同步到啊，你搞掂咗啦部电话。 美国嘅影响力喺美国同盟友之间挑起矛盾，并且推动接受本身嘅威权制度。报告又话。中国拥有实质网络攻击能力，最低限度可以导致美国境内的关键基建设施局部和短暂受阻。除了中国，报告亦都认为俄罗斯对美国亦都构成主要威胁，指俄罗斯寻求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在西方国家之间制造分歧，并且建立本身的能力作為主要參與者，塑造全球事件。報告同時指俄羅斯亦都構成主要的網絡威脅。體育消息，歐聯賽事法甲的巴黎聖日耳門和英超的車路士晉級四強。巴黎聖日耳門在八強次回合，0-1不敵拜仁慕尼黑。

韩国团体 CIX 又有新作品了，今次是日语的歌曲，叫做 All For You。 这首歌曲他们说都是一首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歌曲，描写着他们虽然担心2020年，但是好像他们一样没办法表演一些现场活动，也都没办法跟歌迷直接接触，但是仍然将最想传达的感受放在歌曲里面，所以叫做 All For You。 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CIX All For You。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来自韩国团体的日语歌曲 CIX All For You。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好 ，Kitty 同埋钟哥，我哋要睇实个股市啊！当然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系睇到琴日港股咧，原先都几叻嘅，升到最高升300几点啊吓，咁啊美市就升幅收窄啦，最后都升市嘅，微升43点，不过成交方面咧就削咗啲。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我諗暫時都係咁嘅局面，我哋琴日都提到啦嚇，即係嗰個市恆指計啦，都係喺一個上落市，個 range 大概都係即係29,200啊，到依個28,000点咁樣上落咯。咁頭先提到啦，就係、是、成交量方面咧都比較偏低啲啦，即係流入嘅資金方面咧都係比較即係少啲嘅。咁所以就個上升動力方面咧就未必足以能夠令到佢突破依、這個即係波幅嘅頂位咯。咁都係投資者方面咧都係。即係觀望緊嗰個幾樣嘢啦嚇，即係當然內地股市啦，另外美國方面嘅情況啦，咁睇翻個焦點咧，都係啲個別板塊、個別股份去炒多，就多過係個市咯。 嗯，咁啊睇到即係啲零售股都向好啦，我哋平时买开衫买开金嗰啲铺头呢都升得好劲喎。 唔係我驚好似阿O咁讲㗎，朝早满怀希望，点知一到收市呢就倒抽一口凉气。唔係几好啊。 唔係咁样啊。 好啦，咁嚟緊呢来港议就好似即将就会有啲新嘅进展㗎嘛。咁会唔会呢就即係有利咗一啲收租股或者零售股嘅板块啊 ,Kenny。 其实咧都唔系而家升噶啦，都你睇翻，譬如好似嗱，如果你讲开金色股嘅话咧，周大福就好经典啦，跟咗好耐啦已经系。咁第二就系你睇翻，就算九仓啦，1997啦，你都见佢个图咧都升咗好多喎，因为最主要大家都即系已经反映紧咧嗱，其实本地嗰个消费或者本地嗰个商场嗰个人流方面咧。其實已經有改善啦，即係我相信大家喺長假期或者啲而家啲週末都睇到，其實啲商場都有啲爆啊，或者係夜晚啲食肆方面咧都要訂位都唔咁容易嘅。咁所以其實啲本地消費都開始慢慢翻翻嚟嘅，又變咗呢啲股份方面咧都係反映越壞時間係過去咯。咁再加上如果有嚟港議嘅，咁當然幫助大好多啦。即係你都要譬如好似如果你最經典就係都係莎莎啊、卓越呢啲啦。咁基本上都係。即係受惠翻呢個係內地或者係嚟香港嘅消費，即係幫襯好多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啲股份又係做得唔錯咯。琴日咁我覺得就嗱，你睇翻如果你話穩陣計嘅，咁就係嗰啲譬如金色類股，譬如周大福嗰啲咧，啱啱佢琴日都公布咗即係第一 季，即係佢哋要第四財季嘅，即係就等我哋截止三月底止嘅第一季嗰個係銷售數字啦。咁你見到內地增長好鬼誇張嘅喎，其實增長一倍幾喎。咁誒搞到咧，而家內地方面咧佔咗地 turnover 咧係90%嘅，香港咧得翻10%都唔夠嘅啫。但香港咧雖然係10%都唔夠，但你睇到咧其實都開始恢復翻40%嘅增長。咁當然舊年基數低啦，咁同埋同店銷售都有個雙位數字啦。咁但係都起碼個好嘅現象就睇翻。都叫做香港嗰啲零售啊、珠寶首飾嗰啲嘅話咧，都開始係恢復翻增長，因為珠寶首飾係耐用品嚟噶嘛。咁通常你都會覺得個經濟好翻啲啦，或者你份工安全啲啊，你先走去買珠寶首飾㗎，即係你唔會俾人裁員走去買珠寶首飾噶嘛。 我都冇買好耐啦。 你都未俾人裁員，唔使驚自己 Kitty 樂觀啲係啊。 咁自己買嘅，叫男朋友送咪得咯。 Kenny 講得啱啦。精明的消費點啊？叫男朋友送啊嘛！ 聽你唔知講股講得好，即係講道理都講得好啦。咁啊，另外咧想問問 Kenny 啦，今日睇到有報章嘅財經頭版咧，個標題就咁寫嘅：34網企限一個月整改，股價冧。我睇到呢三個字咧，個心又嚟一嚟嘅，真係。嗱，咁啊，見到呢個內地監管嘅風暴啦，咁啊就話阿里咧之前就重罰咗182亿元嘅人民幣啦，咁啊彷彿咧好似係咪暫時可以喘一喘氣咁樣。咁但係嚟緊其他嗰啲嘅龍頭，譬如你話騰訊啊、美團啊、百度啊呢一啲，即係會唔會都受到牽連？即係可能嚟緊啊，股價都會即係有啲影響咧。 嗱，依個就係我哋成日都一個擔心，我哋都節目講過好多次噶啦，其實都嗰、那個究竟咧，內地方面咧，就對於啲互聯網或者平台經濟方面咧，嗰、那個監管或者政策上面嘅調整咧，係點樣咧？咁依個就對於佢哋嗰個係股價或者估值方面咧，影響係好大嘅。咁其實之前大家都會擔心就依、這個阿里之後其實係第一波，跟住咧就其實陸續咧都可能會有嚟嘅。咁但係佢。整治嘅程度咧，咁我相信每一隻又唔同，同埋每一個範疇都有唔同。但係就都係嗰句啦，即係最驚就係話咧，其實我哋以前睇嗰啲互聯網或者新經濟股份方面睇得咁樂觀，估值咁高，就係我哋成日都講佢，因為可以壟斷咗個市場嘛，同埋係一個跨平台、跨界別、跨商品方面嘅優勢，尤其是喺即係大數據上面嘅收集嘅話咧，就係、絕對有一個係即係壟斷性喺度嘅。咁究竟呢個情況係咪唔可以繼續呢？或者係呢個情況究竟要係調整到咩嘅水平呢？其實大家都唔知嗰把尺擺喺邊啊嘛。咁呢個係有隱憂嘅，即係不過嗱，我都相信呢應該就唔會話去太過嚴厲到要話整垮嗰個業務，就應該係唔會嘅。但係就肯定就唔會話好似之前咁樣，我哋之前講新經濟就 win take all 嘛。咁通常都係個龍頭就攞曬個市場份額嘅，就可能未必係會咁，因為始終內地嘅政策咧都未。通常都唔會俾你一家獨大咯。 咁不如轉個角度，趁仲有啲時間講埋呢個啦，加密貨幣交易所啦 ，Coinbase 啊，計劃就喺納斯達克上市啦，美國方面。咁Kenny 不如即係講下，喂呢啲虛擬貨幣嚟緊係咪都會繼續上市啊？定還是喺個資產嗰度會唔會都要散户股民都要注意下啊？有好多股份依家成日都講話啊，我自己咧就持有幾多幾多 Bitcoin， 幾多幾多以太幣，跟住咧個股價就升咗上去噶咯。咁啊，你哋点去分析或者点样睇呢啲事件呢？ 嗱，呢个即系数字资产咧，当然系未来一个好重要嘅资产投资嘅趋势啦。咁但系当中都系涉及好多嘅问题，都仲要系解决嘅。第一就系话嗰个系法规啊，同埋监管上面啦。咁如果即系陆续呢啲咁嘅平台系上市嘅，都有个好处嘅，就应该会将佢进一步规范。因为而家其实我哋咪有玩开啲cryptocurrency 嗰啲朋友都知道，其实有啲好大嘅问题就话你喺啲咁嘅电子钱包买完咗之后咧，嗰啲钱啊，点样转翻落银行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嘅，即系好多银行咧系唔接受呢啲咁嘅平台转钱，因为你过唔到嗰个系AML 洗黑钱嘅条例啊嘛。所以亦都解释咗点解嗰啲即系 Bitcoin。可以升咁多呢，因为其实个供应系好紧缺嘅，因为呢啲人就算买咗赚到呢都套唔到现嘅，其实都唯有继续摆个电子钱包里面。咁所以如果将佢规范咗去嘅话呢，解决呢啲AML 嘅问题啦，解决嗰啲信托即係 trustee 嘅问题嘅话呢，就会 令到呢、這個即係資產嗰、那個即係數字資產方面咧個發展趨勢會健康啲咯，我覺得。 嗯，咁啊，所以散股民都要留意啦，即係究竟係投資定還是投機咧？咁當然聽呢個環節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傾過， 拜拜 ，thank you。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今日嘅優惠環節咧，拉埋小白一齊講啊！最 好啊，好啊， 因為小白咧，偶爾咧唔駕駛嘅時候，佢都有開麥講過啦，話中意搭下巴士。 係啊， 咁啊，鍾哥同埋 Kitty 特別我仔仔好中意搭巴士， 係咪啊？係咪啊？ 因為佢成日咧，有陣時候我唔揸車嘅時候，佢就話：爸爸，不如我哋唔好坐小巴啦，我哋坐巴士啊！我要坐喺樓上，咁、你就明曬。 因為中意嗰個角度好似高啲， 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 個 view 係正嘅。咁你都知道雙層巴士喺香港都幾～特色嘅一个叫交通工具啦，你哋会坐咩位置？我见你笑笑口、 我谂起之前又话买张凳俾钟哥，而家有其他嘢买。 系张凳咧，嗰、那个 巴士凳啊， 可能卖晒啦已经。 啊，咁都系，因为好多即系巴士迷咧会觉得好好特别嘅，系啊，带带翻屋企坐可以。 首先讲开巴士迷咧，即系奉劝啲巴士迷唔好匿喺啲桥底树底。突然间冲出嚟影 影相系咪好危险啊？ 我以为影快相， 我自己好惊。每次见到佢攞长炮一影，我就揼一揼车， 以为影快相。 咁你本身唔好行咁快咪得咯？ 已经行得好慢噶， 咁行得好慢，你使 乜揼车啫？佢 系咯， 你有咩心虚啊？ 千祈唔好咁样讲。嗱，经过一个心理学嘅研究报告，我唔记得边间大学啦。有人规管住你咧，就算你冇做坏事你都会 惊 嘅， 系啊。 O K， 好， 即系突然间，譬如突然间话，喂，老师手书包，你个书包明明冇违禁品嘅，你会惊啊？ 惊我先， 你会惊？ 你会惊人哋将自己嗰本咸书摄咗落你个书包度，系咪啊？ 我哋唔系咸书年代，系咸碟年代。唔系讲笑啦，讲笑。喂，讲翻呢个，想讲 个巴士做咩啊 ？Buscation 啊。 Buscation 系啊，九巴有呢个 Buscation 嘅路线 ，Buscation 可通宵啊？ 啊唔系，俾你深度游，讲究新界咁样咁啊。其实咧，上年年底咧，九巴已经有呢个巴士可噶咯，由南生围嗰度咧就有几条嘅巴士路线啦。咁啊，依家咧九巴再推出八条咧 Buscation 嘅城市线，包括咧中环啦、荃湾啦、屯门啦、锦田啦、粉岭啦、马鞍山啦、大澳等等啊吓，俾市民咧可以喺初夏嘅时候咧探索一下咧呢个港九新界嘅大街小巷咁。 我当然系开心啦，即系当然系好嘅有呢啲啊。不过你讲多次头嗰两个地方喺边度啊？ 系啦，就系喺中环。同埋呢個荃灣 嗱，唔好講後邊啦。中環同荃灣，大佬未塞過車咩？ 佢好啦，佢冇觀塘係嘛？佢都冇將觀塘納入去。 九龍灣都冇係咪？ 我準備要講嘅啦，不過等鐘哥講埋先。 真係有啊！ 我都驚一驚啊！ 你驚一驚啊？未到最驚，最塞係邊一個段路咧？佢就將呢一個段路都攞咗出嚟啦，就係八條路線入邊呢個 Buscation 咧，全長咧 12.5 公里嘅二號 A 路線咧，來往美孚同埋觀塘嘅樂華村， 哇，用曬長度啊嗰啲啊，觀塘、啊， 即係條線已經喺度，佢唔係特登為咗呢個 Buscation 而開 嘅 喎。 但係咧，佢入邊加咗好多導覽嘢嘅，譬如乜嘢咧？就係、是。个总站譬如会经过苏屋村啦、 再洗慢啲等你影相。 你即已经停喺度呢一站大家可以落车。 行过观塘嗰阵时候都惊大家未够塞。 因为呢佢就係俾你逐站停咁样啊即佢类似啊。因为呢苏屋村我印象之中嗰阵时候出去做访问都有个文化馆嘅。即 是 旧式居住文化馆咁样。即係俾你睇下旧时啲米缸系点㗎跟住呢个炉灶啊个炉头系点㗎咁样。即旧时公屋嘅陈设系点咁苏屋村好似有个咁嘅。 咁佢停低架车俾你落去影完相再上返车咁样。 你自己再 pick up 返下一架。所以佢有讲㗎。佢有讲㗎。 返下一架。 你平时咧搭二号 A， 搭二号 A 就可能嗰间5蚊6蚊咁样先算啦。佢话咧今次 俾你落其他唔同嘅一啲 線路嘅巴士啊、 景點、熱點打卡咧，就車資合共24.8。 哦， 其實24.8 先登記咗先啊？ 暫時我冇睇到要預先登記，不過你詳情都係上翻佢哋自己個網站啦。咁佢依家都係即係因為啱啱 launch， 咁咧將個光明面攞出嚟啊，有好多嘢睇，又有得打卡 咁樣。我撇開嗰啲錢，即係譬如話你話最上限20几蚊，我撇開嗰樣嘢，我唔計住。咁佢呢一個所謂嘅深度遊， 係 同我平時自己遊巴士河， 即係同我自己搭巴士去嗰個地方睇嘢。 我一路都諗緊呢樣嘢，我自己有啲嘅巴士路線咧。搭到去中環好長嘅喎，個幾鐘喎，嗰個都已經係 bus-cation 嚟嘅 咯。咁我自己譬如話去到嗰度，我先落車影張相喎，我落車影完，我搭翻下一班車先，我上翻去，其實冇分別嘅喎。 係啊， 咁有咩嘅唔同咧？ 嗱，佢帶埋啲景點俾你咯，就係咩叫 bus-cation？ 就係你去到，譬如你唔知道原來平石村嘅天井係可以打卡嘅，咁佢有可能喺九巴個 app 嗰度會提到翻，話教你喺平石村個天井嗰度打卡啦，連咧彩虹村嘅天台球場嗰度都會有得影相，因為嗰啲韓團都嚟噶嘛，我唔記得有啲南韓嘅叫做組合都嚟嗰度拍 MV 啊嘛，喺彩虹村嗰度，我唔知係咪有呢一類嘅資訊。 佢會唔會一站咧，即係講話下一站平石村就已經講埋平石村，跟住講一紮歷史出嚟。如果大家要打卡嘅準備撳掣。落車咁樣 咧，其實會啊，我自己 覺 得 都應該會嘅。 我自己又覺得好啲， 即係叫做簡介導賞下咁。 咁有啲唔同啊嘛， 擺個導遊喺度咁樣啊，即係同你講嗱，呢度咧就係蘇屋村啦，想影相嘅嗱，呢個天井正啊咁樣。 跟住咧講完廣東話版啦。再講英文版啦，再講國語版啦，跟住已經到下一個 站噶啦。 因為有陣時聽到即係搭開九巴有陣時有啲廣播都比較長啲噶嘛，係嘛？即係叫大家唔好飲食啊，即係注意社交距離啊，等等咁樣啦。咁啊，講翻今次巴士公司抽出嚟嘅其中一條線，頭先講二號 A 啦。喂，原來咧二號 A 呢條路線咧歷史相當悠久喎，早喺咧1952年年底已經開辦㗎啦，咁當初咧就往來呢個深水埗碼頭啦，去到九龍城嘅，但係一年之後咧就因為牛頭角嘅徙置區人口增加，咁啊路線咧就由九龍城咧延至去牛頭角啦，咁啊1999年咧九巴再將個路線啊拉到去美孚咁樣，依家咧就係美孚同埋觀塘落華村嘅一個路線嚟嘅要你咁啊，即係我估呢啲資料，既然佢都俾得傳媒或者喺報章上邊都睇得到，理論上咧喺即係九巴個 app 啊，或者即係參加呢個 buscation 嘅時候咧， 一定有得著嘅，實知道啲嘅， 你都會。知道一二嘅，咁你咪試下，即係可能即係依家啲男仔個都要識得揸相機噶嘛，係啊，咁識得揸相機咪叫啲女朋友咁樣啊，我哋去公屋啊一齊打下卡啦，去唔同嘅屋村咁樣。 不過我覺得呢一個咩所謂呢、這個咩乜乜嘢 occasion 呢個字咧， 攬咗啦， 攬咗啊， 攬咗啦， 咩都係 occasion。 係啊，我都覺得係，其實明明冇得放假，即係搭下巴士啫嘛。你全部都美化，我哋可唔可以將 occasion 呢個字加落我哋節目咧？仲講 就節目 occasion 啊嘛，神 occasion 咯， 神 occasion， 神光 神 神光 station 就係 station 喺個電台嗰度。 係啊，我哋介紹啲好嘢，咪等你耳仔 station 咯。 好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4月14日係一年嘅第10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61日。1912年4月14日，号称永不沉没嘅一艘英国皇家邮轮铁达尼号，喺前往纽约途中发生擦撞冰山而沉船事故。铁达尼号属于白星航运公司旗下三艘奥林匹克级邮轮之一，由贝尔法斯特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建造。1912年4月10日展开首航，部分乘客为当时世界上顶级富豪，以及许多来自英国、爱尔兰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事故令到船上2224名船上人员当中有1514人罹难。沉船事故中最后一位生还者米尔维纳·迪恩在2009年去世，享年97岁。4月14日出生的朋友，正于传统和历史，在乎自己的社会地位，希望得到周遭人的尊敬，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咧，系一个我自己好欣赏，亦都好中意睇佢之前演出嘅一个前辈啊，佢就系 Alice 刘雅丽啊。早晨啊 ，Alice。 早晨 ，Kitty。 嗱，咁今次咧，阿 Alice 咧就有一套新嘅舞台劇啦，就准备中啦，叫做《毒禍》。咁我几特别嘅，因为呢一套咧就得两位演员嘅啫，就系你同埋另外一位男主角阿邓伟杰。嗰个大纲咧，故事大纲都几沉重嘅一个古仔嚟嘅。你自己点样去睇呢一个嘅故事咧？ 系有啲沉重嘅。 嗯。 即是两个中年人因为丧子之痛啦，其实个仔已经过咗身成十年啦。咁样但係佢哋两夫妻亦都係九年前分开咗啦。咁样今次就喺返一个个仔嘅墓地入面嘅小教堂大家见返。 嗯。 咁因为个男人呢就嗰陣时九年前一粒声唔出啦。即冇交代过任何嘢就离开咗个屋企。 嗯。 咁变咗个女人就好想知道佢，即变咗好似一个问号喺个心入面好多年。 嗯。 点解嗰陣时佢要走啦， 嗯。 係咪咁样啦。咁点解佢呢咁多年嚟都冇搵过佢啦。咁就变咗就开始两夫妻嘅一个对话。 就 傾 起上嚟。 傾起上嚟呀，傾緊。自己近況或者那種回憶翻當年個仔唔喺度嗰種痛苦啊，咁，都其實係有啲沉重，但係一個荷蘭劇本，但我覺得佢寫得好好啊，即係將兩個人嘅關係同埋人性都刻畫得好好深刻啊， 嗯， 即係人可能要面對自己好多嘅問題啦，即係我角色會比較叫做咩咧？嗰啲叫沉溺啊， 嗯。 即係有啲唔肯走出嚟啊，由個痛苦之中。咁就老公我比較會積極啲啊。咁你亦當你去一個人咁沉溺喺痛苦入面咧，你就會好多人性嘅弱點，你會出咗嚟啦，你會自憐啦，你又會怪責對方啦。 但係呢一個係咪都好？着重就係喺對白嗰度交代曬成個故事，因為好似就咁啱啱聽你講咧，就係哦好多係我哋講翻往事，即係可能你問下佢點解會咁啊，咁佢又去表達啊，而亦又淨係得你哋兩個演員喺度喎，咁係咪就係嗰個難度就喺處理對白嗰個層面咧？係， 你講得好啱， 嗯， 我對白要好準確，因為一個好嘅劇本咧，真係一啲好少嘅字眼你都唔可以放过， 嗯， 咁所以咧就背剧本嗰阵时系最痛苦嘅一个阶段， 因为中间仲冇停嘅，系即系过几钟头啊嘛，呢个 系差唔多个半钟，但系即系完全两个演员系紧扣住啦， 系 即系反而我真系未做过一个两个人嘅戏啊，原来咁多年都， 嗯嗯嗯， 之前做过独脚戏。咁但系一独角戏咧，佢都系算系独唱戏啦，即系好多唱歌嘅位啦。咁， 啊， 变咗咧，一个人咧都冇咁大负担，当然都压力大，因为你一个人企喺个台度。 嗯。 咁但系同对手你嘅压力大咧，就系，是，你一有少少棘啊，有少少甩咧，佢，就接唔到噶。 系，你累咗佢咁好似。 系啊，我独脚戏少咗两句，少咗三句，可能观众唔知道，我自己知啦。 系啊，自己唱咗其他嘢去算咯。 自己搞掂咗佢啦。咁，啊，但系如果我两个人系我一漏几个字，佢都可能接唔到啊。 嗯， 咁就呢个压力就好大咯，系咯。同埋个戏佢因为剧本好嘅时候，你就变咗好多字眼，你都唔可以放过，你唔可以净系记个意思咯。 系， 咁就所以最痛苦嘅日子我哋过咗噶啦，即系最痛苦就系 瞓觉都念住系嘛。 开始嗰阵时即系好似考会考咁，你出本书系咁。会系啊， 用咗几多时间去筹备啊？咁呢一套嘅舞台剧， 我哋差唔多六个星期咯。 哦，一个轻松啲嘅问题，好想知道，即系哇，你哋死记烂背又好，即系用尽方法都好啦，背足晒即系成套戏嘅对白啦。咁我想问，完咗嗰出剧之后咧，系咪好快就完全唔记得？即系咪全部都系短暂记忆嚟嘅咧？因为你之后可能好快又要排第二个剧噶咯。 我自己好得意嘅，我自己咧就有一段做完一戏，一定会起码有翻一个礼拜至十日咧，你会好留恋个戏嘅， 系 即系我而家揸车啦多啦，间时搭地铁啊乜嘢咧，我都会无端端个口就个戏做完咗噶咯， 就念啦， 个口会无端端噏台词嘅，即系一个人嗰阵时搭紧车啊揸紧车，咁就会喺度噏翻晒啲台词出嚟，好挂住佢咯，咁但系都唔会。就唔会挂好耐嘅，唔会挂几年咁夸张嘅。 有一个新嘅就冚过咗噶啦。 系啊系啊，好似你谈恋爱咁啊。 要忘记上一个，最紧要就系有一个新嘅咁样。 系、 啊。不过都好明白，即系其实我谂好多人做 event 又好啊，做演唱会又好啦，其实都系即系好全程投入一样嘢嘅时候，当佢突然之间完咗咧，你就即系好难接受，都要少少时间去到缓冲啦。咁啊，头先咧阿 Alice 你提到就系话呢一个故事。舞台剧的故事就是一对夫妻即分开了没见很久了十年在一个墓地那里拜个仔的时候就相遇回但是其实原来你和你的对手呢都是相隔了十年之后再同台你们有什么的感觉呢再做对手 是不是他因为这个原因问我呢感觉啊觉得他更加个对手更加成熟了咯，叻咗咯，因为他要身兼呢个翻译啦、导演啦、演员的工作啦，他真的我觉得他很叻啊，即系佢可以同我一路做紧戏咁，做完咗之后，然之后佢仲可以俾 notes 俾我啊，即系话俾我听边度可以改进啊咁样。咁我吓、啊、你咁叻嘅，我做紧嘅时候我自己都搞唔掂，我真系如果你叫我去评论你有啲咩可以更加好，我真系讲唔到咯。我觉得我咁叻嘅，咁佢我觉得佢就系叻咯，因为佢除咗同我哋排戏，邓伟杰佢又要做行政嘅工作啦，又要教书啦，咁啊我好多嘢要又凑仔啦，变咗好多嘢要兼顾。我话、啊、你真系好叻啊！我感觉上我嘅对手好叻， 系即系好 respect， 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做舞台剧嘅人，即系一定要好热爱呢样嘢咧，先能够兼顾到佢嘅生活。如果唔系，即系你投唔到咁多时间去做啊。 我哋因为讲真的，我哋十年冇合作，咁系我哋由细识到大嘅，即系十几岁到而家， 系、 哦、即系超过三十年。咁变咗咧，就大家一齐。大嘅咯，可以咁讲，即系差唔多时期喺演艺学院读书，咁变咗而家翻嚟，其实可以好快个默契会喺翻晒度咯，即系又唔会话诶好难夹啊，大家夹唔掂啊咁样，咁就但系个默契可以好快喺翻喺度，咁呢样嘢都排得好舒服嘅，其实系。 系，我都好期待，因为我自己睇完你哋呢个读呢一个剧嘅故事大纲之后咧，我觉得都好吸引嘅，同埋咁嗰个剧本本身都系一个最佳剧本嚟啦，曾经攞过一个咁样嘅奖项啦，再我觉得都好考验到即系两位演员点样去充分咁样。用个零钟头嘅时间喺对白上面去表达到成个故事，而即系吸引到观众，唔会失神啊，唔会走神啊，咁样，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吸引嘅剧目嚟嘅。咁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喺抽时间嚟到支持你哋，亦都支持呢个舞台业界啦。即系好似你咁讲，大家都饿咗好耐啦，终于有机会可以表演嘅时候。咁但系我都好想知道喺过去嘅呢。大半年啦，或者呢一年间啦，即系少咗好多工作嘅时候啊 ，Alice 你点样好 keep 好自己嘅身体同埋心情，去到再次迎接工作呢？ 放轻松啦，当然系有好多，即系好多，有啲一定有啲唔开心嘅，即系你工作停滞咗咁耐， 系 咁，但系你要话俾自己听，要力顶啦，撑住啦，咁就其实我几过得好轻松嘅，即系。最主要是买餸的煮飯 有没有做了这个逆境厨神啊 我又没有做逆境厨神但是你真的一定会留家吃饭的时间多了都那你就更加懂珍惜咯、你可能工作很忙的时候平时没什么时间在家啊、那你就珍惜一些陪家人啊我家很多只狗啊陪他们啊 我知道啊是啊 咁啊， 你啲狗仔有冇唔惯啊？我屋企只狗都好唔惯啊！平时咧就朝头早出去，夜晚先翻嚟，跟住突然之间成日觉得，咦？点解我主人成日都喺屋企嘅？你会 feel 到头嗰排咧，佢好似好唔惯咁，因为你喺屋企咧，我自己嗰只狗仔啊，佢就唔舍得瞓觉嘅，因为佢就成日都望住你啦，即系睇下你做紧咩啊，行去边又跟住啦。但平时我出咗街咧，佢系。全程都瞓㗎嘛，即係一日可以瞌十幾個鐘㗎嘛，你會 feel 到嗰輪呢反而佢都好攰囉。 佢好眼瞓。 係呀、啊。因為吓點解你成日都留喺度你唔出去㗎咁樣。你自己屋企啲狗仔有冇呢啲嘅異樣呀、啊、 冇喎。反而呢排開始望佢哋就有啲你一出門口嗰啲咁嘅可憐嘅眼神望住你喎、 啊。慣咗你屋企陪佢。 係呀、啊啊、因為陪佢嘅時間多咗嘛。係囉、 啊。咁啊，我喺度祝你哋嘅舞台劇演出成功啦！希望即係疫情真係快啲过去嘅时候，可以多啲睇到你哋嘅演出。咁我其实我自己私心咧，就好想睇下一啲阿 Alice 你自己有埋唱歌嘅舞台劇嘅，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听你唱歌，所以希望下一次你嘅演出咧系 有 埋唱歌。 我应该八月开演唱会 啊！ 如果如无意外嘅话，我会同妈咪一齐做一个演唱会。 哇！同妈咪一齐做啊！ 是啊是啊，预告先啦。 好啊好啊， 好快啊都其实。 如果到时真系嘅话，再请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你嚟紧演唱会嘅筹备过程系点样，再揾你上嚟倾偈。 好啊好啊。 好啊，今个朝头早多谢晒 Alice 刘雅丽，多谢你。 香港好多街道除了用植物命名之外，更加会用不同树去到命名的。如果你是住在大角咀一带的话，就应该成日会见到这个的现象了。但是到底为什么呢？想不想知道呢？打个圈号转头话你知。 对你咁好，都系因为我自私。 如梦树上亦都只有你，从我是永远变作故地，对你太好都不尽你，自觉对不起。自问实在没法满足你，多人虔诚并不趣味，爱你也许只有告白人爱你。 原来20世纪初，香港好多嘅地方陆续进行填海以及开山造地嘅工程。去到40年代嘅时候，政府同埋地产商咧就对较大区域进行一啲组建，而街道亦都开始有系统咁去到命名。例如大角咀当其时咧就用咗好多咧树去到命名，好似咧就系棕树街啊、橡树街、杉树街等等。咁当然啦，同上个星期我哋讲嘅就唔同啦。今次佢哋就唔系用原生嘅植物去到命名，而系用唔同树嘅品种去到命名。即系话呢啲树嘅品种原本唔系喺大角咀嘅，不过系咪喺香港呢？定还是系咪当其时嘅香港有晒呢啲品种呢？咁就不得而知啦。 时间嚟到早上8:54，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2%。 大家成日谂住咧，如果我要玩啲水上活动啊，要去啲郊区啲嘅地方先至有啦。喂，嚟紧咧都应该有一啲新嘅方向咧，可以喺呢一个就市中心嗰度咧，就玩下啲水上活动。 系 咁啊，嗱，启德明渠进口道同埋呢个观塘避风塘嘅水域咧。原來都係呢個進行水上活動嘅理想地方嚟嘅。咁啊話到啦，水上運動團體咧，啲爭取咗好多年噶啦。咁其實個個都好想喺啲市區嗰度玩噶嘛。其實亦都係一個大嘅特色嚟嘅。即係你諗下，我哋維港嘅景色咁靚，如果你下下要玩嗰啲水上活動咧，要去到武雷公咁遠嘅話咧，其實好嘥嘅。 即係蛙艇啊，係 啦，蛙艇啊。咁佢仲有啲咩咧？除咗蛙艇之外，佢話嗱，希望咧到時可以提供埋譬如龍舟啦、賽艇啦。獨木舟活動嘅課程，咁啊等大家咧都可以喺呢啲地方嗰度咧就玩到啲水上活動，唔使去到咁遠啊嘛。 獨木舟都幾好玩嘅，係 啊。 獨木舟係即係顧名思義一個人爬噶嘛。 唔係兩個人，有雙人獨木舟噶嘛。 有 獨木舟係個名嚟嘅啫。 我係咩？我真係冇玩過，因為 好玩㗎，試下玩咯。 獨木舟可以撐到好遠㗎。 係啊，我自己都試過由西貢爬到去馬鞍山， 嚇，爬到想喊咯，咪。 系啊， 好远喎，真系。 呢个先至叫你知唔知阿雷 Sir 啊？ 系啊， 浸会大学嗰个副体育学系副教授阿雷洪德， 爬咗澳门啊嘛， 佢爬咗去澳门， 好劲啊！ 哇，真系睇到 O 晒嘴。 但系喺澳门系咪搭翻船翻翻嚟？ 系， 定系爬？ 佢喺澳门又，我问过佢，佢喺澳门嘅时候咧，佢嗰架船咧就运翻翻嚟香港嘅，咁佢人就翻嚟啦，系咪先？咁啊，一程已经好攰噶啦， 梗系攰啦，梗系攰啦。 系啊， 同埋你要载埋啲嘢去食啊，要饮啊，要补给嘅。 有冇得加速噶？我想问。 独木舟 系啊，即系如果譬如好心急，好 你撑得快啲，佢咪快啲咯，咁咪加速咯。 有咩力不从心啊？ 我见阿雷 Sir 好坚嘅，其实佢差唔多唔知系咪个个星期咧，叫佢 post 嗰啲贴文咧，佢都系周围去到撑船嘅，即系撑个独木舟。有阵时候去西贡嗰啲好偏僻嗰啲岛咧，你都见到佢嗰啲踪影喺嗰度。 我真系想 set 个 target 俾自己，咁我夏天学下船，关于船嘅嘢咯。其实独木舟已经想考啲星章啊，不过又要报康文署嗰啲课程。其实我最终极目标咧，我 系 想学帆船啊！帆船唔系李丽珊嗰啲啊， 潮伟嗰啲啊，系嘛？ 系啦，潮伟嗰啲帆船。 哦， 帆船即系有个帆， 系啊， 跟住有个船， 好难嘅。但系嗰啲，帆船咧，你一读嘅时候咧，你系有啲人系因为有唔同岗位噶嘛，有啲负责发布啊，有啲负责掌舵啊，咁你一读嘅时候，你要读晒咁多个岗位嘅， 系啊， 系啦，咁你可能你今次出 trip 咧。今次呢個 trip 就可能決定咗，譬如阿 O 咧就負責掌舵嘅，我啊負責咧就係 釀飯嘅， 咁啊 Kitty 咧就負責咧就睇水流嘅， 我即係其實如果一架呢啲帆船出海嘅時候，都要有幾個工作人員幫手嘅， 幾個人㗎？ 唔好講工作人員， 一隊 crew 嚟嘅， 一隊 crew 係咯係咯。 釀飯本為樂事，你講到好似打工咁樣。 我以為呢個你個工作崗位嘛。 咁你要負責一個部門。 咁如果嗰隻船係我自己嘅咧，咁我學曬可唔可以一個人出海？ 可以咯，你而家都可以一個人出海噶。你獨木舟都係一個人出海，你帶著住救生衣噶嘛？你個救生衣會有 BB 噶嘛？係啊，咁當然你唔識爬就唔好爬到咁遠啦。 係啊， 獨木舟都有崗位啊，即係我唔記得前面嗰個係控制方向，定後面嗰個係控制方向。即係有一個就要大力啲，後面嗰個就要睇下條船有冇歪到咁樣咯，都有啲技巧嘅。 咁而家係咪可以喺小白講嗰個地方開始 有 得玩 啊？可以學船同埋獨木。 嚟緊咧就應該會有啲新嘅公布嘅，咁就話到喺呢一個地方就可以咧就俾大家玩下啲水上活動嘅，咁啊等佢哋再多啲公布咯，我哋梗係 好啊，咁啊出下海玩分流下嘛，大家都預測到年尾都未必有飛， 係都係呢句啦。咁如果你能夠可以喺呢一個望到維港嘅地方玩下啲水上活動咧，其實你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外國人嚟 嘅 喎。 我以為你可以吸引到其他人嘅目光，應該都係嘅。我終於醒起我玩過啲咩啦？我玩個直立板咯。 哦，直立板，直立板都好玩，直立板都可以去到好遠嘅，其實不過又要著救生衣咯。 當然啦，我又唔係好敢啦，係啊。 點解唔敢？ 就算有救生衣， 你唔係好熟水性係嘛？ 我識游水，但係你話叻又唔係。 同埋你而家唔爬曬啦，好多嗰啲即係全身保護衣噶嘛。 是全身保护，依家个个人游水都唔着泳衣啊，全部都着到 有 念 肩嚟， 系真 系 啊，全身都保护晒嘅，冇一忽系露出阳光底下嘅，啱晒你啦，美白嘅你系咪先？ 系啊，全身笠晒佢咯， 系啊，全身笠晒佢啦，睇下几时有得玩下呢、這个诶，属于城市入面嘅水上活动中心。 系啊， 不过我就担心泊车嘅问题咯。 嗯， 系啊，够又 揸车去咯， 系咯， 唔好揸车啦，唔好挂住啲嘢啦。 呢呢个咩 buscation 啊？ 系啊， 系啦。跟住咧就去到呢个地方游览完一轮陆地啦，跟住就跳埋落个海嗰度玩 海陆， 搞掂 就冇得空嘅。依家系因为就系你可能会话点解冇得空啊？就系、是、因为冇得飞，大家先要玩啲海上同埋陆上嘅嘢啫。有得飞啲人飞走晒啦。 其实都几好啊，即系大家好似呢一排都会即系想尽办法睇下运用啲咩嚟俾自己娱乐下， 同埋发掘咗好多香港好多好地方。 系 即系大家以前成日谂住去外国玩啊，其实留翻喺香港。仲 都有好多嘢玩， 梗系啦。 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入，咁而家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卫理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仲有车龙排到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出口。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卫理苑的意外清理好，咁啊仲系挤塞啦，排到去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出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有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就排到丽景湾。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都是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挤塞，龙尾就在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挤塞，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那一段就开始比较车多啦，排到去天富海湾。咁但系而家吐露港公路后少少，由大埔滘至到康乐园那段回复正常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后少少的大埔滘至到康乐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的吐露港公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二台话你知，曼农市位于印尼西爪哇，有山连山的意思。 属于高原盆地的万隆，海拔较高，气候舒爽，平均温度在22度左右，每年降雨量接近2000毫米，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 1920年代经过荷兰殖民政府的都市计划发展，万隆摇身一变成为美丽的花城，更有爪哇的巴黎之称。 1955年苏卡洛总统选定万隆，举办第一次以亚洲与非洲新兴国家为主要对象的国际会议，简称万隆会议，成功塑造所谓的万隆精神，令到万隆的国际知名度大增。 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万隆迅速成为西爪哇广阔种植茶、咖啡、水果、蔬菜的富裕小镇。 时至今日，万隆更加成为印尼生产纺织品的重镇，吸引到不少外国品牌工厂进驻生产。 不单止令万隆成为印尼最大的服饰加工区，亦都造就万隆衣着特卖场的蓬勃发展。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啦。市场关注咧，美国卫生机构啊建议停用强生疫苗啊，可能会影响当地经济活动咧重新启动嘅步伐啊。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啦，道指要跌啊，跌68点啊，收报33677点；标普500指数咧升13点，创咗收市嘅新高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46点啊。睇嚟咧，今日港股咧科技股咧都同样有运行啊。见到美国方面嘅科技巨企咧都系咁升上去啊吓，睇嚟咧积弱已久嘅科技股咧系时候可以咧大爆发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Bobby， 我想问一下咧，你个女咧要学几多嘢啊？即系好频密咁样咧，星期六咁样，可能9点、10点、10点、11点、11点、12点咁样 嘅。又未至于密到咁样嘅，但系我唔知道而家嘅标准，我个女算系学得多定学得少？暂时咧就系、都系学音乐啦，同埋跳舞咯。 咁佢个音乐同跳舞咧，咁其实学得多同少咧，呢、這个就好难去定义嘅、嗯。最紧要系个细路仔有冇个兴趣，即 系 好似你话音乐啦，可能系我只学紧竖琴啦吓。 系啊， 咁吓咁。竖琴咁样呢、這个嗱，如果系佢中意嘅话咧，咁呢一个咧对佢嚟讲咧系一个系开心嘅，系佢一个自己嘅时间去学咗，跟住翻嚟再练习嘅。咁但系原来嗰样嘢可能个小朋友系一半一半嘅，咁、一半一半嘅话咧，咁其实佢嗰个动力系比较少啲。咁但系咧，可能我哋作为家长就话：喂，我哋今日下昼有再上堂啦，你快啲同我温多一次两次先啦。咁咁呢个情况咧就会系形成咗一个压力俾个小朋友啦。 嗯， 朋友咧就可能会觉得，我都唔系好想，或者我仲未曾消化好，或者我呢个礼拜我真系冇时间去练、哦，咁、但系又要面对个老师咯、哦，咁呢一个都系我哋要注意嘅事啦。 嗯，其实我都有见过呢一类小朋友噶，即系特别系咧最近成日听句说话就系、是、啊，因为咧哥哥或者家姐咧学咗钢琴，咁横掂都系有件乐器喺屋企咯，不如唔好嘥啦，细佬妹都试下学啦，但系就未必系个小朋友自己嘅兴趣同埋佢。 个主动性行先咯，就有少少嗱，未必一定系逼嘅，但系可能就唔系因为主动性行先咧，小朋友就硬系有一个感觉，就系觉得你都唔系俾我拣嘅，我根本就冇得拣咁样。 系啊，好似头先你讲咧，就好多时我哋家长话，喂，还掂都请咗个老师上门咯，咁、不如教一个同教两个冇分别啦，咁就变咗另一个咧就要陪另一个，就真系要学一样，自己都唔知系咪中意同唔中意啦。同埋有啲小朋友可能系反而就中意咧系搞对抗嘅，即系可能话家姐要弹，我就系要唔弹咁，可能佢中意嘅，但系佢会有啲有啲咁样嘅性格啊，或者系咁样嘅情绪啊行为会出嚟啦。 咁但系如果将呢一样嘢套用咗喺特殊学童身上，其实个情况会唔会更加难搞咧？ 其实咧，特殊学童嘅家长咧，成个家庭系好忙嘅，因为佢哋可能要兼顾咧，又要见言语治疗师啦、职业治疗师啦、物理治疗师啦、心理学家啦，要上好多好多嘅堂嘅，因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需要，所以其实咧，无论家长啦、小朋友咧，佢哋都真系吃不消嘅。咁但系又唔敢唔上，但系有啲咧可能就系话，有啲家长咧就会嗱，好其实都几极端嘅，有啲家长咧就会系啊，好惊佢会系。追唔上啊，咁就同佢报好多好多好多，跟住同佢排到密晒啲治疗师，咁啊逐个系咁见系咁见，亦都有啲家长咧就调翻转，就系话佢都系唔系好得噶啦，咁我都知系总之系基本上有嘅未就上就算啦咁，咁所以其实两样嘢咧都各有各嘅好处嘅，咁因为其实个细路仔咧虽然佢系特殊学习需要啦，咁但系其实佢都系个正常人嚟噶嘛，咁佢都有佢个情绪啦，同埋。有佢个能力，佢都有佢嘅兴趣，咁所以咧，如果嗰样系佢自己真系唔系好中意嗰个，例如即系当然啦，你讲到系话要做言语治疗啊、职业治疗呢啲，佢就基本上都系冇得拣噶啦，都系有个需要。但系有阵时可能原来转过一个治疗师咧，咁可能对个小朋友又会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反而家长咧就系话，既然个小朋友佢系有需要去做一啲嘅治疗嘅话咧，咁有阵时都要睇下同个治疗师夹唔夹到咯。咁如果系个小朋友，最紧系小朋友同佢夹唔夹到，就唔系咧就话啊唔系、哦，听闻呢个治疗师啊好多学生都系学得好好、哦、喎，咁样其实对个细路仔都系有压力嘅。咁因为咧每个治疗师有佢嘅特质嘅，即系虽然同样地都系做一个嘅专业啦，咁但系可能佢哋嘅切入点啦，或者系佢哋嘅安排嘅嘢咧，会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如果个细路仔咧真系系 OK 嘅，咁即系同个治疗师系夹到嘅，咁系开心嘅，咁就其实就成个家庭都会开心。如果唔系咧，咁就可能有家长咧，又知咧，有时见即系见啲专业人士都贵噶嘛，可能会觉得，咦，点解个细路仔仲未有进步啊？咁你无形中咧？就会俾张压力嘅小朋友，点解你仲未讲嘢噶？点解你仲未讲嘢噶？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嘅压力咯。 明白嘅，即系其实有时咧，真系个沟通好紧要。即系首先，如果家长尽可能可以抽时间陪到特殊学童上一啲嘅言语治疗啊，或者见心理学家或者医生，就当然最好啦。因为可以即系直接面对面同嗰个专家对话，了解翻佢哋嘅进步啊，或者佢哋每一次嘅状况，咁可以倾得深入啲啦，亦都可以帮到啲专家咧了解下佢哋平时嘅一啲进展啊，或者系一啲细节，其实对于佢哋成个嘅帮助系大好多噶。 系啊，同埋俾一个少少感动大家咧，就系话咧，有阵时我哋嘅小朋友啦，家长都好，都要一个休息嘅时间。咩叫休息时间咧？休息时间就真系完全咧系要自己去控制嘅。咁有阵时我哋可能话啊，我个小朋友休息紧噶啦，不过叫佢诶饮下水先啦，你抹下啲汗先啦，你食唔食嘢啦咁。原来呢啲咧对个小朋友嚟讲系唔系一个休息时间咯。所谓休息时间系要佢自己去自主嘅，自己去想做啲乜嘢嘅，除非佢主动话啊，妈咪你同我玩啦咁就唔同咯。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其实当一个休息时间咧系对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嘅家长好啦，小朋友好，都系一个好平衡嘅事咯。因为家长咧都要放低一下，因为有时家长成日会觉得啊，我想俾多啲佢，俾多啲佢，俾多啲佢，但系。原来你想俾多啲，系会俾咗个小朋友一个好大嘅无形压力啦。 咁所以点样能够令到佢哋唔好用一个俾压力嘅方式，但系又同时关心到小朋友之余咧，又可以了解到佢哋多啲咧？ 就系大家一。 齊有一個休息時間啦。咁當然休息時間咧就唔係話啊要好耐，要睇下你嗰個情況，即係好似可能話啊個細路仔真係好多功課要做喎。咁、可能你嗰個係功課同功課之間咧，咁可能我哋就啊俾兩分鐘嘅時間去休息咁樣，或者係五分鐘，即係要睇翻嗰個情況。咁嗰個休息咧其實係好舒服嘅，就大家都唔好理大家嘅，即係個家長同小朋友咧都係唔會理對方嘅，就自己一人唞一唞。之後可能兩分鐘，好啦，又再嚟重新又再做一個功課嘅話咧，咁就變咗大家咧就會舒服好多。因為如果你係咁樣長久咁樣拉腳住，你覺得想啊，不如你做埋呢一個先休息啦，不如做埋呢一版先休息。原來多咗個少少咧，就大家咧個心力就多咗好多噶啦，多咗好多咧，就會情緒就會顯身啦， 嚇， 又覺得點解仲未得嘅咧咁，而行為咧亦都會出現噶咯。咁、所以有時我哋想係平衡翻嗰個情緒同行為咧，我哋就要做多啲嘅唔同嘅短暫休息，即係話可能係做一版功課啊，休息翻一分鐘兩分鐘，跟住做第二版又休息一分鐘兩分鐘，所以咁就好過咧，就一次過咧就要做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功課咯。 明白明白，即係呢個休息嘅調節咧都好重要啊！真係真真正正可以歇息一下，靜一靜先至再轉其他嘢。就好似啲人咧話試食嘅時候咧，中間要飲啖水過一過個口就未，再試新嗰樣嘢就特別好。好味咯， 完全正確。 今朝早听咗 Clara 咧讲咗呢啲小 tips 咧，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帮助到特殊学童同埋家长嘅，好似我咁样啦，呢啲白足咁多爪嘅妈妈，又要应付咧功课繁重，又要活动繁多嘅女儿咧，其实都好适用嘅。我会多啲俾佢休息噶啦。 记住啦，我哋要多啲嘅自己嘅时间，咁就会系大家咧休息咗之后咧个关系就会建立噶啦。 好啦，唔该晒 Clara， 我哋下次再见过啊。 OK， 拜 拜。Bye-bye。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 ，dub d u b 呢一个字唔系解耷带咁解啊，而系一种音乐嘅风格，就系将歌声抽离得翻音乐部分嘅 reggae 啦。佢系一种好有节拍性、唱腔特别嘅南美黑人音乐。时至今日 ，dub 好经常被运用到流行乐嘅电子乐上面，就系将人声部分抽离。将 bass 同埋鼓声加重，再加入大量嘅混音效果同埋回音，即系 echo 啊！呢一种技术特别经常咧会出现喺现场表演里面，好多演唱会歌手咧都中意将自己嘅流行曲加入 dub 呢一个效果，做一啲 remix 版本，变成一啲跳舞嘅歌曲。中意音乐嘅你，今日开始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侧边有位 Isabella 喺度，你好啊 Isabella。 Hello， 你好啊，嗱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听闻你仔仔生日噃，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佢今年六岁啦。 啊，哇，六岁咯，大过仔一年。 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点样同佢庆祝啊？佢系几多号噶？ 四月十二号。 四月十二号咁啊，啱啱过咗啦。咁啊，点样同佢庆祝咧？你 其实都系我提前一日啦，就十一号嗰日咧，就同屋企人啦一齐同佢搞咗，因为即系疫情嘅关系，都系喺屋企整啲道会嘢食啊咁样咯。 哦，道会 布置咁样。 道会嗰啲系你哋食嘅定系佢食噶？细路仔通常好中意食快餐嘅、哦。 佢食嘅，佢食嘅，叫啲披薩啊嗰啲咁，佢都好中意食咯。 哦，都系快餐噶啦。有冇切蛋糕先？有冇切蛋糕許願？ 會啊，會啊，會啊。 佢有冇同你講佢許咗個咩願啊？ 佢話想佢小朋友咧就已經話，我想要埋另外一份生日禮物啊，想要唔知咩系列嗰啲咁樣。 哦，呢 個真係咯。 咁你有冇實現佢呢個生日願望？ 都有嘅。 咁啊好啦，咁佢又有自己中意嘅嘢啦，补足翻佢生日啊，或者透过我哋大气电波同佢讲一啲送上祝福嘅时候，你想同佢倾下啲讲啲乜嘢咧？ 咁谢谢希顿啦，咁妈咪咧都好希望你可以继续身体健康啦，因为身体健康系最重要嘅。咁啊，大个仔啦，希望佢可以keep 住自己嘅正能量啦，继续开开心心。咁啊，仲有啦，即系嚟紧都。 即係好快升小一啦，咁啊希望佢可以適應新嘅環境啦，繼續努力啦，因為其實依年都知道其實係對小朋友嚟講都好大嘅挑戰性啦，無論係要接受面試又好啦，即係經歷好多即係好多好特別嘅形式去考試啦，到最後啦，咁都希望佢開開心心咁樣去升小一啦，咁啊係啦，一家人開開心心就最緊要啦，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啦。 啱嘅，啱嘅，啱嘅。喂，問多一句啊，你仔仔咧，阿希頓佢有冇話自己上網上得多堂啦，咁啊搞到自己唔想翻學，有冇呢啲情況出現啊？ 啊，調翻轉咧，我又覺得佢好彩喎。佢又冇特別嘅，因為佢翻學校好開心啊，即 係咁就得啦。 老師啊，啲同學，佢反而好掛住，即係一翻咗學，我會覺得佢係回復翻正常咯。 哎，咁就好啊！ 實在太悶，即係可能直等你喺屋企上 Zoom 咧，即嗰種感覺係完全唔同噶。 係啊，我都覺得小朋友咧翻學嘅時候嗰、那個行為啊，各方面咧真係會好好多。 係啊，絕對係，即係我覺得疫情期間留喺屋企，你會覺得佢係好似有啲行為上面咧，好似有人注意啊，係啦，即係你會覺得係有啲搗亂咯。但係調翻轉一開學咧，我會覺得已經回復翻正常，佢又好開心，同埋可以 keep 住咧翻學校嘅時候咧多咗歌仔唱噶嘛。咁疫情期間咧，反而係少咗自己唱歌嘅時候。咁翻咗學校唱一啲學校新嘅歌，咁佢又好開心。咁所以我都希望佢可以 keep 住开开心心啦，因为都系剩翻好短时间 KT 嘅时间嘅啫。 咁我都保，我都保祝翻佢生日快乐，同埋希望佢翻学嘅时候咧都可以精精神神，同埋投入学校嘅生活啦，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晒。 好，多谢 Isabella， 拜拜。 好，拜拜。 高呼我的名，叫我有快感；高呼我的名，是令我有身份。迷失当中，送我离群，离开上万。碎片为了我铺路，得到这值得拥有的讽刺，迎尽所有却极讨厌。高呼我的名，叫我有决心；高呼我的名字，令我会牺牲。迷失当中，对抗命运，认输也别要下沉。始终有种回报，让我看得真。我的肯定让存在有感，对我愿望负责任，仍请留下就一定发生。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a！ 早晨啊，早晨啊， 系啊，讲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咧？ 嗱，如果你咧即系有追开呢一个咧七点搭七嘅《医生与你》咧， 有啊， 咁你就会知道呢个心术不正，唔系系心律不正啊，系啦、啊，有好多问题嘅， 系 咁啊，有呢一个咧即系心室颤动。 咁你知啊，呢个颤动我哋咧，啊咩心一颤动，哇！你听落咧，好浪漫系咪啊？即系见到个女仔，哎呀，佢令到我心室颤动，但呢唔系好嘢嚟噶，所以有嗰啲咩心脏隨戰器啊，我哋同你 clear 一二三同咁样，但系咧有啲咧就会摆到落去啊，即系唉。喺个心里边啊，挂住啊，间唔时同佢插下电啊，咁样。咁呢啲嘢咧，又有啲咩风险嘅咧？咁啊，今晚你可以睇睇啦。咁啊，另外去到呢一个八点半钟嘅日常八点半咧，啊区区小节里边咧就会讲下啦。原来华富村啊，即系呢个富贵村啊，有人话佢因为风水好啦，吓望住南区啦，咁啊就即系呢个海咁。咁原来佢哋咧喺70年代咧，啊有储蓄互助社喎，有冇听过啊？ 吓，即系点啊？啲街坊帮大家储钱啊？ 啲街坊咧系就要咧系定期咁样咧，就系储钱，银码不限一百几十都得。即系其实嗰阵时咧，有啲人可能系 公金会嗰啲咁样系嘛？类似 曾经试过啊，银行挤提咧，所以佢哋唔信银行啊。咁所以嗰段时间咧，有啲议会啊，即系我屋企咧。有啲 auntie 都試過做會頭咁樣，每個禮拜咁就每兩個禮拜就喺嗰度開會啊，咁跟住就大家去標會啊咁樣，即係等錢使嗰個就會攞一嚿錢出嚟，然之後標咗嗰份會咧，咁儲翻嚟咧就當利息咯，好得意啊嗰種感覺嚇，咁大家就睇下啦。啊，不過咧，而家問題咧，呢、這個互助社咧，而家剩翻43個社員啫，咁其實佢哋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話，大家有个聚脚点啊，得人倾下偈啦咁样。但系而家呢个地方要拜拜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好唔舍得噶。咁样咯， 可以睇下呢一件事究竟点去发展同埋发酵，好似嗰啲咧，我哋细个嗰个互助委员会咁样啊，想帮忙。 系啊，咁啊，跟住咧九点半咧去到呢一个31看世界嘅东京再生三啊。咁之前一同二咧都用咗好多阿基拉嗰啲音乐啊、感觉啊拍俾大家睇啦。咁呢个东京再生三咧就真系你会见到咧。一个即系人算不如天算啊！就系、是、咧，当时咧佢哋要做一个咧运输革命啊，咁就希望咧就搞好啲系统啦，特别系为咗应付呢、这、一个东京奥运啊，我搞啲海底隧道咧，将呢个市中心咧同各大物流港口啊连接啊，咁啲工程又好复杂噶、啊，咁啊谂住咧就是、增加呢一个咧航班升降量咧，点知而家 唉。 系咯，咁样咯，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大家做过啲乜嘢咧。 好啊，唔该 ，Kason，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立法会分区直选议席减少至20席。立法会议员梁志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会考虑再参与直选，他又认为现时将全港划分为10区，各党必须事先协调，否则最后只会两败俱伤。被问到会不会转战选委界别出选，身兼新界社团联会会长的梁志祥说，有知名度的人士会较占优，会审视有意参选人士过往的言行，强调自己只会提名爱国者。另外，全国青年新增为选委会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梁宏正认为，参选选委界别的人士应该聚焦年轻人事务，亦都要兼顾国家发展。当局昨晚将新增的三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居住的深井丽都花园第二座列为受限区域，截至凌晨一点，大约78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强制检测行动由昨晚开始至到朝早七点结束。当局在丽都花园第二座设立临时采样站，为居民采集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检测。

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进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仲系慢车，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四月十九号起，选举事务处联合埋二台同你玩个游戏。音乐选民有得拣，个名是不是好易记？由恬淡情怀去到音乐情人，每日有两首歌为你准备。拎起手机上二台 Facebook 投票，真系容易到秘。票数最高嗰首歌会播嚟氹你欢喜，仲有选民有你心意包送翻俾你。等你体验投票就系咁简单又贴地，用你对手去实践选民嘅权利。讲开又讲，五月二号截止啦，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喺个群组度讲下嘢先，下集。昨天讲过，有人喜欢在即时通讯软件是又开个群组，不是又开个群组。开完之后根本就不知道谁在这里。可能随时会问了一些事，而其他人不应该知道。一时大懵，不应该在群组里讲的事，但是你讲了。不过调返转头想又不一定。我听过另一个朋友讲过，未必是一时大懵。早排这个朋友同我分享了一个又是同事之间在群组里边问问题的故事，情况和之前讲的一样，但是背后的意思完全不同，到底发生什么事呢？话说他又是不同部门的同事开了一个很大的群组，方便大家联系嘛。其中一次有一个部门的同事在群组里边叫了另一个部门的同事做事，即是我这个朋友。但是这件事其实不应该关他事。问题就来了，在这个群组里面讲了，即是说不同部门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现在件事未变了关我朋友事。但是之前没有人跟他讲过这件事他要负责，跟着他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佢话如果喺群组里边解释，咁咪即系俾其他部门睇到佢哋好似好冇沟通。但系如果唔解释，变相佢就无端端要负责埋呢件事。咁我问佢啦，其实写呢个短信出嚟嘅嗰位同事系咪都系一时大懵啊？我朋友就话唔系啊，系专登噶。其实如果谂深一层就知道，呢啲牵涉到办公室政治。嗰位同事专登喺群组里边问，其实好简单，就系想话俾所有人听，而家呢件事佢已经叫咗另外一个部门嘅人负责，即系我朋友啦。如果大家有啲乜嘢事，唔好再嚟揾佢，揾另一个人就得啦。只要佢将呢个信息摆咗出嚟之后，我朋友答又唔系，唔答又唔系，咁就正中佢下怀啦。佢果然有两度。喺咁嘅情况底下，你唔可以 say no， 因为老板都喺呢个群组度。如果你只要讲一句唔关你事，可能之后乜嘢都冇得做。老细会觉得你只系藉词推搪，唔想做公司嘅嘢。我问个朋友最后你点处理啊？佢话喺群组度当然冇 say no， 要私底下同其他部门嘅人讲翻呢件事，其实系唔关佢嘅事，然后再揾老细讲。咁我话呢个群组咪变咗唔系原先想希望有嘅功能咯？而家你要逐个逐个揾翻晒啲同事倾。听完呢个故事之后，我真系觉得所谓嘅即时通讯软件群组其实要嚟做乜？当然好多时候你会觉得系有帮助嘅，但系更多时候仲辛苦咗，又或者系俾人利用咗。其实任何东西本身都系冇问题，呢件东西变成点，全部系取决于喺用佢嘅人身上面。我绝对相信任何东西发明出嚟本身嘅意图都系好嘅，可惜大部分嘅都系变得唔好。究竟系件东西本身有好多可能性，还是系太多人心术不正？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说你从来未爱过，但很珍惜跟我在消磨。我笑我，原来是我的错。裂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个，付出的心你收不到我。如果你知我苦衷，才已没一点感动，谁想到这样凝望你竟看不到认同，明知我心里苦衷，仍放任我就好梦。难得你这个朋友极陶醉但痛，你笑我为何没答一句，像不开心心里再想碎。我说你为何没法猜对，未得到的从未怕失去，如此相亲竟不算一对，从不相恋怎么可再追。如果你知 识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朝早嘅吹神厨房咧，就同阿 O 介绍下呢个寻晚我整嘅餸啊，非常之正嘅，因为我觉得个汁咧，越嚟捞饭系不得了嘅。 系乜嘢？ 系啊，我已经急不及待咧，摆咗上去我自己嗰个 IG 噶啦。 我琴日见到你 IG 唔系整蛋糕咩？ 之后啊，之后啊， 咁、 哦、 多时间你琴日， 我净 开心、啊， 我净系喺厨房啫，寻晚 me time 我冇出过，我冇出过街。 吹神厨房，等我即刻睇下先。 嗱，咁呢一个餸系咩咧？就系忌廉。香草芝士忌廉， 喂， 冇啊！德布雞髀咩 ？IG story 啊，系 你一系整嗰个咁嘅，攞啲餅乾對條蠟燭落去嗰、那個，唔知道你做咩啦、 啊？ 已經 嗰、 那 個係餅乾，嗰、 那個那個完全唔想理會你，完全唔知道你喺度做嘅，好端端一塊餅乾對啲蠟燭落去。 咩啊？嗰、那個成嚿都係蠟燭嚟噶。 嚇！個餅乾都係蠟燭。 係啊。 Oh my gosh！ 你哋。手工嘢你识咩啊？你以为我摆支蜡烛心喺嗰度？ 我睇到啦，睇到香草芝士乜鬼鬼鸡啊？ 香草芝士 double 鸡髀， 好靓喎！ 因为 想食喎、 啊，好正啊！呢、這个我自己一路煮咧都觉得好香、 啊。哇！呢、這个劲啊，流口水啊，劲！点煮法？ 點煮法呢就首先咧就雞髀咧我就用急凍噶啦，咁啊亦都有啲雞翼啦，咁啊解咗凍咧就都係醃咗佢先，咁啊擺埋一邊，咁跟住咧就開個鑊就煎香兩邊嘅雞髀雞翼，咁唔使煎到熟曬嘅，因為一陣間你會再煮嘅，煎到兩邊金黃，我諗一半熟啊或者六成熟啦，咁你就可以裝起佢，咁啊個鑊而家就有好多油喺度啦，甚至有啲雞油咧都出咗嚟啦，咁啊攞嗰啲油咧嚟到爆香一啲洋葱碎啦、蒜蓉啦，即係切咗啲洋葱粒，跟住爆一啲蒜蓉佢，咁然後咧就加埋我咧就用咗雞髀菇嘅，你中意你可以用蘑菇，係啦，咁啊兜一兜佢， 雞髀菇再加雞髀， 所以我就叫 double 雞髀咯， 簡直係一個絕啊！ 係啦，咁咧就攞雞髀菇兜兜佢，咁跟住咧就落少少雞湯同埋牛奶，咁就有個醬啦，有個汁啦，咁啊將 哦你唔好買現成啊嗰、那個白忌廉醬或者白蘑菇醬， 梗係冇啦，梗係冇啦，梗係要自己試啦呢啲。 好嘢， 跟住咧你就将 稀啲咯，我见到个汁 咩啊？唔系，因为如果你中意， 你使唔使煮到收一两次水，再加到一剂落去啊？你哋 你醒听埋先，跟住咧就将头先你煎到一半熟嘅鸡髀同埋鸡肉咧，即系或者鸡翼咧，就摆落呢个汁嗰度，咁啊一齐煮，就慢火煮佢，可能六至八分钟啦。总之就煮到啲鸡肉熟晒，咁然后咧就又吸咗啲汁嘅味。咁啊，因为你慢火咧，其实佢汁唔会点样收嘅，所以咧临尾我就加咗几片香草。草芝士令到个酱咧结啲，当然啦，如果你话我唔中意水流流嘅，我中意真系啲汁系挂晒上个鸡嗰度嘅，咁你梗系可以 挂鸡用焗啦， 唔 系 你可以收汁，你可以落少少生粉水嘅，咁、哦、但我冇咁做到，因为我觉得个汁咧加咗芝士落去咧，其实佢都已经有少少结结地噶啦，同埋咧，因为我嗰个片装芝士咧，我就 系 见佢有香草味， 是是是 我就觉得好夹呢一个忌廉牛奶，系啦，咁啊加咗几片落去咧，就收咗个汁，哦、最后咧加啲盐同埋黑椒，最后你想靓啲，你加少少番西喺上面啦、哦，即系有啲绿色咁样。哇！跟住咧，好好食个汁，即系个洋葱忌廉汁咧，有少少芝士咧，捞饭不知几正。 哇！呢、這个真系好啊！哇 ，send 个食谱嚟，我想试下今晚煮。 你煮？ 我梗系识煮啦。 你煮？ 我梗系识煮啦，横掂又要我洗噶啦，咁梗我煮埋啦。 好啊， 好 啊， 做咩睇小我？ 唔系啊，我觉得你好有才华啊！ 我時間多啊，今日夜晚唔使開工， 唔使睇住個市， 得三樣嘢做，我今日冇四樣嘢做，可以煮埋雞髀點啊？ 好好好好 ，share 俾你 share。 好好好好好。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小朋友偏食的问题呢是严重的。是啦。咁我最近呢用了一个办法都记得 请崔杰同姐姐去帮你吹神厨房下。 小朋友偏食的问题是父母造成的。 所以我就要纠正这个问题。就叫他什么都吃。咁但都用啲诡计嘅。咁最近呢我发觉小朋友呢就即係突然之间啊都可以接受其中一种嘅食物是什么呢咖喱。 哦， 因为点解咧？佢以前唔食咖喱嘅， 但係最近咧，我帶佢行嗰啲百貨公司嘅時候咧，咁佢離遠以又見到啲卡通樣嗰啲咖喱包粥咩 啊？嚇！唔食咖喱唔算係偏食喎、哦。 佢系唔中意食啫， 中意食呢类型嘅嘢，即系佢唔，佢唔食辣， 因为佢怕辣。 老豆唔关事喎、啊，我问过啲同学， 呢个咧 翻学校 好大斟酌。喺我嘅角度嚟讲咧，唔食辣系偏食嘅， 梗系唔系啦。喂，我都唔食得辣，我系唔食得辣，咁你可唔可以话我偏食啊？我唔系偏食、啊， 又系呢啲系偏食，即系重新定义、啊， 重新定位啊。 因为偏食以为系唔食啲嘢嘛， 譬如唔食青豆咁咪偏食 啦，系啦， 正常系唔食一啲健康嘅嘢，即系如果譬如我唔食薯条。你不会说我不偏食的嘛，是 吧？譬如说 即我不吃炸东西，你不会说我偏食的嘛，是吧？ 如果你不吃蔬菜那就偏食咯，我不吃咖喱不算偏食啊。好，第二个题目今天不吃辣， 但都要讲咖喱。 为 什么要讲咖喱呢？因为可以令到小朋友呢可以在咖喱入面找到很多的快乐，这个才是今天的重点。 有什么快乐呢？ 这个快乐第一，现在有很多咖喱呢，其实他因为想给哄小朋友吃，二来就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上班嘛，经常都不得闲就整嘢食的。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咧叫速食嘅咖喱，大家都見過一包包咁樣嘅咧，跟住剪開佢。其實你基本上咧成包抌落個水嗰度加熱，其實就已經係可以撈飯就得，咁變咗你淨係煮個飯嘅啫嘛嚇。咁、有好多有啲辣嘅，有啲唔辣嘅，咁樣你自己選擇啦。 我離身先，我前日就係食咗呢一個， 得唔得啊？ 即係成包抌落去嘅啫。 係啊係啊， 有冇餸喺裏邊㗎？ 有几粒萝卜啊？可能 系咯， 有 嘅，好淋， 应该有啲肉碎喺度 嘅，好少嘅咋，即系都系你煮个饭，跟住你整翻热嗰包嘢，仲要系你就咁成包抌落去滚水度煮一阵，热咗剪开佢倒落去，食得。 我细个好中意食啊，因为好简单。 我细个都好中意食。 我中意食嗰个鸡翼咧，佢系化嘅，即系我都唔知啊，佢可能即系 啲骨已经浸到， 系啊，佢 炸到 化骨绵掌咁样，化骨鸡翼嚟噶。 嗱，我自己咧其实细个都好中意食嘅，所以我都想咧我自己小朋友又系食呢样。咁佢咧就一食嘅时候，佢最开心系咩咧？佢开头一见到就好多卡通人物嗰啲咖喱咧，佢就好著药。佢由佢原本咧系对嗰啲黄咸咸嘅汁液咧完全冇兴趣，去到咧就系佢离远见到嘅时候，佢就终于发现咗原来啲黄咸咸嘅嘢咧可以系由啲公仔人物嗰度嚟嘅。 系咪喺面包超人入边嗰个咖喱超人啊？就系关唔关事咧？另一個超人，我唔知啊，因為我唔知啊，我唔知細路仔 嗰個係一個 character 嚟嘅，但係就唔係好關嗰個事。即係譬如你話哆啦 A 夢啊，嗰啲全部都有嘅，係啦，即係總之你係卡通人物都有，鬼太郎都有㗎。 因為佢等等先，佢係個飯砌到咁嘅樣，跟住淋啲咖喱上去，定 佢淨係個包裝上面有嗰個公仔， 即係盒有個公仔， 盒有個公仔，但係佢入邊咧，如果你俾小朋友嗰啲咧，佢仲有張 貼紙 係啊，係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如果我買翻嚟嘅時候，譬如小朋友食嗰啲梗係唔辣啦。咁我就會煲咗飯之餘咧，我仲會加多啲唔同嘅食材喺度，就去到咧真係可以去到偏食嘅話題啦。就令到佢平時唔食嗰啲，例如係芹菜，小朋友好多時咧都唔中意芹菜嗰個味道嘅，即係覺得佢嗰個味古怪啊，定係點樣？紅蘿蔔小朋友又好唔中意食， 我都唔中意食 嘅。你對 大人都唔中意食。 嗱咁啊，出月同就係偏食，係 佢呢個偏食， 偏食點解咧？ 我覺得紅蘿蔔是白兔食的咯，即係佢嗰陣味係好生嘅。 咁你同白兔一樣咁可愛啊？咁點解你唔食咧？ 我諗唔到。總之我由細到大都唔中意食紅蘿蔔。 你不如下次約佢一齊食嘢。 但唔係，我想講我只狗都唔食紅蘿蔔嘅喎，佢都唔中意食紅蘿蔔嘅喎。 哦，咁佢偏食咯。 佢都偏食啊， 係 啊。 唔係因為你唔食，所以你就冇買過俾佢食。其實佢好中意食啊。 我有，我唔食內臟，我都俾內臟佢食㗎。 哦，好好。 你唔食粟米都俾粟米佢食㗎，不過佢唔食啫嘛。 咁你真係好多嘢唔食喎，朱其棠。 我食粟米，你哋唔食粟米啫嘛，啲早餐。 我食啊， 我食 㗎，俾大家食就孔融讓梨啊。 你逼我带翻屋企食啊！个个食晒薯饼，又唔食啲粟米。 好啦，啊，讲翻呢个咖喱啦。咁佢咧就揾咗好多唔同得意嘅咖喱咧，除咗系可以喺之后咧加好多唔同嘅配料，嗰啲配料可以系肉啦，或者好多古灵精怪味道嘅蔬菜啦，令到佢可以试多啲唔同味啦。其实个配搭都几得意嘅，即系可以撞到几多新嘅味出嚟嘅。原来咖喱本身咧。都有好多已經佢哋調製咗嘅味道，已經喺嗰個包裝入面噶啦。例如有啲咩咧？士多啤梨味嘅咖喱啦，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 未、 士多啤梨味嘅咖喱，蜜瓜味嘅咖喱， 未喎、 哦。係啦，有啲咧佢係主打青瓜味嘅黑咖喱， 都未喎、 都未。其實 仲有啲勁啲係嘛？ 仲有㗎， 即係嗰條千古嘅難題。 千古难题， 系啦，榴莲味咁样嗰啲啊， 榴莲味嗰啲又冇喎，榴莲味我都冇见过，但系佢嗰啲咖喱咧，佢系配合咗好多我哋意想不能香蒜味嘅咖喱，我自己都见过嘅，系啦，仲有啲例如系海胆味嘅咖喱，鱿鱼味嘅咖喱，咁佢咧又主打其实好多呢一类型得意嘅咖喱咧，佢就已经预先包装咗嘅。咁你煮嘅时候咧，其实你想就咁食，好似头先我哋讲过，你烚熟咗佢，煲个饭食又得。如果你想再丰富啲嘅，例如我食海胆味嘅咖喱，我煮完嗰包嘢之后咧，我即系攞去超级市场，可能买一顶海胆翻嚟，我摆埋上去， 咁啊嘥，咁你嘥咗啲海胆啦。海胆咁好食，应该就咁食 啦。 其实都系噶，系噶。 咁最后阿小小白有冇拣到？ 佢有。有啊， 佢 拣 咗咩味嘅？拣 咗咩味啦？ 佢好多味佢都已经中意，只要系唔辣嘅，系啦。不过佢都开始慢慢中意食辣啦。阿钟哥，小朋友都中意食辣噶。 小朋友个中意食嗰啲快餐连锁店啲汉堡包啦，佢叫你食你又唔食，系咪先？ 系， 不过唔紧要啦，可能都系啲父母啊等，即系我又有得食咖喱， 你又 小朋友咧食 咖喱，系啊， 食翻啲小朋友咖喱，咁啊都可以等佢哋又认识下点样咩为之咖喱啊。 仲有咖喱，我觉得钟哥一定会中意食嘅。 咩啊？ 纳豆咖喱， 诶呢个得 系啊， 但 系豆咖喱， 纳豆咧应该就咁食，你就唔好捞埋啲咖喱。就搶咗啲味又唔係， 同埋好黏啊！成件事 咖喱冇可能搶到納豆啲味嘅喎，納 豆 好 勁， 納 豆好勁 啊！係啊，我咪話咖喱搶唔到。 其實納豆又有機會冇可能搶到咖喱啲味咧，因為納豆啲味又好勁嘅喎。 我咪就話納豆，喂，我講三次，我咪話納豆搶唔到咖喱啲味。 兩者可以互相搶啲味出嚟嘅。 咩啊？ 即係咩事啊？ 等到朱古力味翻翻嚟， 牛奶味又唔爭氣啊嘛！ 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唔同味嘅咖喱， 系啊， 总有一款啱你。 自己撞啲味出嚟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同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十点钟新闻报道啫。